逼近新西兰北岛，为奥克兰和附近地区带来狂风暴雨和巨浪，大约58000户家庭停电。奥克兰和附近至少四个地区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多间学校和政府部门设施关闭，当局呼吁民众尽量留在室内。军方部署150人向民防和避难中心运送物资，新西兰航空超过500个航班取消。气象部门话，北部城市旺格雷在过去12个钟头录到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奥克兰海岸录到的风速是每个小时159公里。预料当风暴继续靠近，当地今晚至听朝将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奥克兰和周边地区上个月暴雨引发洪水，造成4个人死亡。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能见度降到100米左右。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3点，跌咗186点，总成交金额27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42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6，跌咗4.8；美团148.7，升6毫；领展房产基金55.3。跌7.5，阿里巴巴102.5，跌6；京东集团205元，跌5.4；百度集团141.5，升1；南方恒生科技4.26，跌咗3仙；恒生中国企业71.56，跌4.2；比亚迪股份239.4，跌2；盈富基金21.12，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6，瑞士法郎8.486，澳元5.424，加元5.876，新西兰元4.947，欧元8.375，每百日元对港元5.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1点，跌359点。港金报17440元，跌咗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59美元，卖出186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咁另外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嘅慢线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由于鲤鱼门道嘅交通意外同埋东隧较早前嘅坏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东隧啦，同埋去翻油塘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翻东隧啊，去翻油塘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 Mega Box 对出，咁另外沙田路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就系沙田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

放松快活人。早晨，早晨，暖得得嘅星期一，我系梁继章。 我系情人节之前嗰一日嘅，我就系 Stupid Cupid， 我系睿睿。 礼拜一一飞冲天，有冲天强。礼拜一仲有个拜。 你隔篱嗰个 ，Hello， 大家好啊，三位前辈，话紧快一个星期啊，我系大家嘅小羊羊啊，系咪啊？上次都有分享。 冇错，今日又有拜人啦。情人节嘅前一日。啊，到底而家今日嘅心情啊，吓又冇买礼物啦， 好开心啦，嗬，系啊， 耶、 yeah ，三个男仔陪住我， 哎呀，哇，正啊！开始我哋星期一嘅节目，三小时嘅约会风骚浮人。今日多云咧，有冇两阵雨？不过听日咧，天咧会转凉噶咯。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保重身体啊，唔好冷亲啊！24号啦，咁啊，虽然咧在座嘅三位咧唔系我情人啦，但我都系想喺情人节之前咧，即系向大家咧送少少嘅祝福嘅，咁我带咗少少嘢咧送俾三位拍档嘅。 哇 哇哇！历史 礼物翻嚟就礼物收啦， 历史时刻啊！ 哇 哇！ 多谢多谢。 多謝 Michael 大佬， 好多謝、啊、 ，I love you， 好浪漫啊！ 我好想你要花塔餅，因為你生蟲啊！ 我好多蟲嘅， 嗰個唔係叫花塔餅， 細 個咧係啦，細你識嘢，依啲你識嘅，細個嘅時候咧就叫土瓷餅，咁而家咧就亦都有啲人叫花尖餅，其實即係等於土瓷餅，即係一個餅仔啦，上面有個糖漿咁樣，咁我專登就訂咗一啲咧，即係作為情人節嘅預先嗱，我唔係情人節禮物，因為情人節等你嘅情人同你嘅慶祝嘅， 佢冇啊，就係、是、頭先我等咗佢咧， 冇可能。 如果你咁多位聽眾，咪就我嘅情人咯。 耶！ 咁假㗎嗰啲嘢， 你冇情人，啊、紅塊面紅。 我咪就係同佢咁講咯，我就問咗佢，就話點啊？你聽日點啊？ 專心工作啊！ 係啊，但係佢面紅喎，所以我覺得佢就應該有。 其實你內在咁怕醜㗎。 其实我即刻红个分面， 系啊！ 咁你夜晚可以搞噶嘛？可你夜晚有咩工作啊？ 搞咩？ 搞活动咯！ 咩啊？我咪准备听日节目嘅内容咯。 明晚啊，明晚。 喂喂喂，咁你既然阿李大睿撩呢个话题，我又八卦问啦，你拍过拖未？ 有， 佢一定有，有 即 系暂 时、 啊、 暂时空窗期。 喂，你唔好以为通电话就系拍拖喎，老友。 系咯， 单身时期。如果大家有介绍可以。 讲嘢少少窒窒地，系咪真噶？ 我唔信咯。吓、 啊，你讲嘢少少窒 窒，系啦，应该系有啲嘢而家。 你听日约我咪知道系咪咯？如果我得闲应约，咁咪真系。 我觉得个 status 个未必代表嘅就系话你而家系冇拖拍，好可能嘅就系而家嘅就系会唔会系感情受紧一啲嘅受创啊，或者系即系甩唔甩之间啊？ 我知啦，我知啦， 我觉得系 因 为 阿霸人咧，佢外形出众。所以佢唔知點揀，太多嗰啲狂風浪蝶圍住佢啦。 呢個就係大家對我嘅誤解。 我知， 我 知。我 覺得佢唔係。 係咪你女朋友高啊？你所以你唔高興啊？ 唔係喎，又真係好少有人高得過。 梗係啦， 佢都唔 長 啊！你講啲嘢， 誒咁咪似佢。 廢話， 佢又講過唔係廢話。 我自己俾自己嘅目標咧，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好好悍啦，但係我真係想即係。專心工作先 好啦， 係咪就係咯？所以我覺得 其實好多方面考慮你要考慮經濟嘅問題啦，你要考慮即係工作嘅問題啦。 我可以同你講，拍拖嘅話係唔需要考慮經濟嘅問題，唔需要任何嘅問題。 即係如果想當年啊，你會唔會同你另一半一起捱呢個磨合期咧？ 會 真係， 絕對會。 我覺得時代唔變咗，時代變咗。 而家磨合期都唔係捱噶啦，而家都唔平嘅大佬。 唔好講捱，如果你同佢一起開心嘅話咧，其實咧你真係 哇！如果 揾 到 嗰 個係好似睿睿似，唔會咁抵。 反為咧，我覺得反為你應該而家開始啊，當你啊，即係當你經濟暫時咧唔係話好正啦，應該由而家開始認識，又未時識起。咁咧，譬如你第時好有錢，你翻入去每識個女仔就諗，佢其實為咗我啲錢，你明唔明啊？ 明白。 而家就唔會啦，而家真係為咗你的人啊！嚇、啊， 你要聽情場老子講嘅説話啦。 情場老子變老子， 係啦， 我變老子，盲字好唔好？ 唔係你喺佢嘅面前嘅話，仲唔係情場老子、啊？ 有冇道理先？ 講啊！ 我當你第時 有啦， 係咪啊？事業有成啦，又揾到錢啦，揸靚車，喂，個個都埋你身，就係而家冇咩錢，咁人哋真係真係中意你。 驗真身係咪？睇下嗰個人嗰個誠意係咪？ 佢 肯 幫你捱啦，當唔好捱食咩餐都一捱啲比較即係基層啲嘅啦，咁證明佢真係中意你，佢唔介意。 但係我覺得呢個時代嘅香港女性咧，係嗱，即係我唔知，我唔可以即係一足高打一船 人 啦。即係部分我身邊識嘅女性朋友都係會想要有車啊、有樓啊，即係比較偏向物質化啲。即係我都認同嘅，我覺得呢個人之常情嘅。 我唔認同。 但係可能就是時代， 你認同乜嘢？你認同乜嘢？ 即係認同你覺得就 係 話， 你覺得佢，你覺得佢咁諗係 有呢啲條件， 係啦，佢有咁嘅諗法係正常嘅，係啦。咁但係無謂一齊咗之後又我又有壓力，佢又唔開心。 如果你識嗰啲都係咁，你就唔好啦。係你嗰啲就 我真係會覺得係咩人撞啲咩人咯。 我覺得就算有咁嘅諗法都好正常，但係當你現實你拍緊拖咧，呢啲嘢就擺埋。 我就覺得係啦，點會一嚟就用呢樣嘢嚟揀人？ 如果你熱戀期嘅時候咧。可能呢啲真係可以排除嘅，但都有問題出現，有嗌會叫咧，你攞翻上台面去傾咧，大家就好難堪啦。 嗯， 我覺得咁嘅，即係其實識嘅時候有冇錢唔緊要，係大家一齊共同嘅努力嘛。係咁好正常，人係希望自己將來係有樓有，即係或者有一個有車，即係等等咧，即係社會生活上嘅享受。呢樣嘢咪一齊去爭取咯，一齊去揾咯。 但係你知啊 ，Michael 大佬呢一行做呢一行嘅，好唔穩定噶嘛，係嘛？ 唔係好多時候嘅話，當你又有樓又有車，又是男人啊咁咧，佢就會咩噶啦？就會多心啊，多心咯。 係咩？我又唔會嘅喎 ，Michael 大佬。 就會諗其他嘢噶。 表表姐， 唔緊要，你可以離開嘅，嚟啊！我嚟。 係我哋嘅親戚，係表表姐。 如果你覺得好尷尬，我可以惡記嘅，冇問題啊。 好似好多嘢發生咗。 頭先咧，有啲拍檔咧就指住我嚟講，咁我唔認同嘅，同埋我覺得我係冇。即系呢啲表現嘅，唉，真系嗱幾慘我哋， 你做咩 上台啊？啲人擺上台啊？ 你做咩口震？ 咁啱講嘢啊！呢個時候 唔關事嘅，係啦，睇下嗰啲係咪真愛咯？係咪？我覺得其他嗰啲條件嗰啲咧，附加上去嘅嘢嚟嘅啫，唔關事嘅。嗰啲嘢係實質嘅，你自己相處你哋嘅生活啊嘛。但係你真係愛唔愛啊？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愛嘅話咧，係所愛最大。基本上我就係呢一樣嘢先，就係最緊要。 飲水爆啲，你係相信嘅。 我絕對相信，我絕對相信，我絕 對相信。但係唔可以一世都係飲水爆。係 啦，我就覺得 即係唔可以一世都係咯。 係哦， 即係如果你一 世 OK 喎， 用我嘅精力，用我嘅精神。 即係追求咗事業上嘅、啊，即係努力咗事業上面嘅嘢先 咯。嗱，當你有呢啲咁嘅嘢嘅時候，你吸引咪就係呢啲人咯。 咁啊，係咪啊？ 即係如果當佢已經又有錢啊，又有地位啊，又有咩嘅話，你吸引嗰啲嘅就係有機會啊， 就睇住你嘅錢啊， 睇 住你嘅地位啊， 睇住你呢一樣嘢嘅人啦。咁、啊、所以你哋自己要諗啦。 女仔如果知道你係努力嘅，佢一定會中意你。 係啊，嗱，女仔我覺得要中意係乜嘢咧？唔係中意佢而家身邊現有嘅呢啲咁嘅嘢， 有 上 進心， 冇錯啦。 佢只要有上進心嘅話，佢係會一定甘願同佢捱嘅。 係、 啊，若果唔甘願同你捱嗰個嘅話，佢追求嘅亦都唔係你。 我希望明天成人節遇到嘅另一半真命天子。 好， 我介紹阿珍俾你。 點解介紹阿珍？阿珍唔係你嘅咩？我知唔係你嘅咩？ 好多。个真 系咪呢啲啊？ 有小真真 啊！马老师啊，马老师，咁你有冇问过你身边嗰个？如果有嘅话咧，佢中意你啲咩？即系你会唔会想知噶？你中意我啲咩噶？其实咁样 知啦， 中意你靓仔啊嘛，系咪？ 唔会讲噶啦， 系咪？点解唔会讲啊？因为佢讲唔出。 唔系啊， 我都唔知点解喎。 你时间长咗，唔通仲中意你当初中意嘅嘢咩？ 唔系啊嘛，就讲当初你中意我乜嘢咯？做咩唔讲得啊？ 唔记得咯， 因 为 冇啊嘛。 因为我都系谂紧啊，马老师吸引阿某小姐 乜 嘢 咧？ 系好想知道， 系啊， 我都想知。 系啊，我都想知。 因为咩原因而拣你咧？ 其实佢真系好伟大啊！佢可以唔系系伟大。 我想讲，我虽然冇见过马老师后生时嘅相，我觉得马老师后生系靓仔嚟嘅， 冇可能， 冇可能。我点解话冇可能呢？我提你两样睇过佢后生嘅相， 系咩？ 系啊， 佢比而家好啲，但系唔清得上系靓仔，你明白嘛？系两回事嚟嘅。 冇错， 阵间可以攞一个饭盒啦，拜 人。我有噶，我有噶，我有时候我会玩咯，即系我会玩嘅就同我而家个阿达玲啦，我都会同佢讲。 你中意我咩？ 我就问佢，好，俾十个理由我，究竟你点解中意我？一定要十个。 靓啦，识唱歌啦， 仲会 好啦， 好啦，靓啦，相处得好好啦，跟住就脚长啦，即系开始就 会 讲， 又高，又高挑啦， 讲到第四个开始，开始扯开第二度， 跟住就， 但系通常都讲唔到十个， 梗系啦， 因为我系， 我要佢由头到尾再讲多一次， 唔再重复， 系冇原因嘅， 好无聊。多謝禮物，多謝禮物， 少少少少少少， 非常之難得。 所有嘅情人節， 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好嘅，好。 2023年嘅2月13日，我哋會好記住呢日子。 阵时十点二十九分，喂，马老师啊，有人问你啊，佢系你叫做马老师或者马小强啦，你有冇跑马拉松噶？因为 系 马老师冇理由唔跑马拉松，我见到咁多人跑得咁开心咧，我突然间有个系啊，发哥犀利啊，个几钟头跑晒啦。咁我突然间，不如我同你出年一齐去参加好嘛？我哋封叔一齐去跑。 唔好啩？ 喂，我琴日睇完真系都有咁嘅谂法。 我都有突然间好咗。 琴日同啲朋友仔饮茶，都系有啲港台嘅朋友仔啦，佢哋都话喂可以组队一齐。 系啊 系啊，马拉松，我觉得人生 好唔好啊？ 其中一个目标系应该要跑。 系啊， 你唔好跑行，都要行完佢咯。 唔系，其实佢有几种嘅，有一啲其实基本上咧就已经着到嗰零精怪咁去打卡嘅，我哋就系嗰只咯，好唔 好？系咪噶？认真嘅喎。 系啊，认真 就会变马拉柴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说，面对海内外全面通关复常的大环境，香港需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找机预谋发展。基本法23条立法以至公众咨询都不适宜在今个年度展开。他又说，国家疫后全面启动多边外交，而香港最紧要的工作是将优势和潜力最大化释放出来，加强联通世界的能力，而非分散精力启动立法应对争议。卢文端认为，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之下，23条立法要细心研判，以适应新形势需要，事缓则圆，更加稳妥。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接受报章访问，曾经提及希望在今年最迟出年完成整个23条立法工作。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在科学角度来讲，他认为全面复常之后可以观察2至3个病毒潜伏周期，如果重症或者死亡个案没有增加，相信可以考虑取消对学生每日翻学的快测要求。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冠疫情开始至今，曾经确诊的儿童当中部分出现长新冠症状，普遍6至9个月已经可以慢慢好翻，但系仍然有2个儿童在第一波感染之后，至今仍然未恢复味觉嗅觉，相信仍然要时间康复。他重申，疫苗接种可以预防重症和死亡，家长应该尽快带小朋友接种疫苗。近日在网上讨论区有家长投诉，说学校午膳供应商延迟送饭到学校。小学校长孔伟成说，他的学校亦都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不算很严重。他知道有学校的供应商曾经试过较原定迟了45分钟才送饭到学校，亦都有学生反映饭比较硬，好像未完全煮熟，肉类有时候亦都似乎有少少未熟透。孔伟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引述供应商解释，是因为人手不足。他说遇到这些情况，学校会有应变，可能联络附近的餐厅订饭，致电家长如果可以亦都可以为仔女送饭，学校会预备干粮以备不时之需。啱啱结束中东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大公报撰文总结行程，形容此行是友谊之旅、推广香港优势之旅和开拓机遇之旅。他提到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和创新中心之一，访问团和当地不同人士接触，为香港扩阔联系网络，将香港和中东地区的关系带到新的高度。李家超说会跟进与沙特政府有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的商议，以及与阿联酋政府有关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合作备忘录的商议。另外，金管局上半年将会有高级财经代表团到中东，进一步拓展商机。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7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3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6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4跌3蚊，美团147.4跌7毫，领展房产基金55.35.5跌7.45，阿里巴巴102.8跌3，南方恒生科技4.26.4跌2.8，京东集团204.8跌5.6，盈富基金21.16跌1.4，百度集团141.9升0.5，新东方在线52.75跌8.1，恒生中国企业71.7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77，瑞士法郎0.926，加元1.337，人民币6.828，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4点，跌316点。港金报17,4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9美元，卖出1,86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沙田路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去狮隧方向，近住水泉澳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里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啊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咧仲系车多，排到去里安苑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油塘啊东隧方向咧慢车，龙尾就喺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就接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旧》，作曲洪家豪，作词洪家豪，主唱。洪家豪 能抱着你依旧，愿谁再不要跌落泥沼心头。 共创新篇，作曲 Super Moment， 作词刘卓辉，主唱 Super Moment。 现在这一切就如云中烟，万物已经将心声互联。 No Money No Honey， 作曲 Jamie Zhang， 作词 Jamie Zhang， 主唱 Jamie 张天荣。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万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要试下嘛。咁所以咧，我就邀请阿马老师。头先佢阿咪后都应承咗我，佢暂时应承咗我啦吓。会唔会好似阿李律又话斋 马拉柴？ 马拉柴啊， 马拉柴系啊， 马 拉柴 真系马拉柴咁又点啫？ 唔系好似阿 Brian 话斋咪行咯， 行都得噶， 系啦， 好似个零钟都行完噶啦。如果你行， 系啊， 得唔得啊？半马嘛， 快行咯， 十里嗰啲咯，10K。 你问大你问你问大会咯，可唔可以再少啲啊？咁咯， 咁又何？ 1K 咁咯， 但系人哋好似系有时间嘅，即系如果你慢一阵，即系你慢咗嗰个时间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唔会理你噶咯。 系啊，咁咯，嗱，好似阿 Michelle 佢话咧，喂，我琴日听住你哋嘅星期五嘅节目重温，啊，唔系重温啊，应该听住星期五嘅节目跑完半马。是不是重温啊？应该重温啊！ 重温 系系系，冇错冇错。 跑 系啦，佢前年都系听住你哋跑半马噶，我哋速度冇慢到啊，好开心啊！因为听住你哋咧有正能量咁咯。 真的吗？原来可以咁样噶。 系啊， 我好少，我好少。马 丽 女 前辈，你个声音好有 energy 咧， 尤其是笑声嗬， 系啦， 系啊， 开心啲噶。有人话我好嘈啊嘛。 我中意每朝早都咁。 呢啲笑声正能量嚟噶。 我帮你搞。边个再话？ 你加埋一把口，再加埋。 听唔听我啲手指嗰啲卜卜声 我自己就咁样嘅，我自己如果行山嘅话，我中意听 podcast 嘅，因为你有时可能听过，可能介绍一本书或者啲咩咧，好长噶嘛，佢哋可以系，同埋嘅你嗰个时候，我觉得系好啱，好啱咯，好过你听歌。有时你会听歌得太入神啦，系啊。但如果听 podcast 听人哋讲嘢嘅话，我觉得系几好嘅。 我或者如果唔听歌咧，就听啲 upbeat 嘅音乐。即系音乐都系得。 我做运动我就会跑步，我就会听 Upbeat 嘅音乐，系咪？你会有一个 playlist 嘅，系啦，跑步就会咯。咁如果你话即系做其他嘅话，都会因，总之一定有嘢听住。 马老师，你运动嘅时候听咩啊？马老师， 我 边方面运动？ 星期六开始运动。 系啊，我想俾啲掌声佢啊！ 做咩 运 动？做咩运动？ 行路啊！ 行路啊！行路啊！我因为我咁啱个星期六嗰日咧，就睇到一个日本嘅博士，佢有一篇文章就话28天嘅健步，对高血压啊，胆怪胆固醇 嘅病 啦，就会有好处。佢话慢慢开始行，我于是我星期六咧，我就望下窗口，都落雨喎，唔怕，我就出咗去行啦，行咗45分钟。寻日又系第二次再行，我由今日开始咧，我规定自己4点钟我就运动时间，你哋唔好骚扰我。 好啊。一於咁話， 堅持啊，馬老師， 係啊，堅持啊，你 28天啊嘛，佢話 係啊，但我今日會加碼。 你知唔知點解要28天啦？ 唔知， 因為其實你咧由零至到就能夠成為咗一個習慣嘅話，係需要21至28日。如果你係連續去做嗰樣嘢嘅話，嗰樣嘢就會成為咗你一個習慣，比較 容易。當然，當你一停，你喺第29日開始停嘅話，咁又要 start 過啦。 係 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咯。咁同埋嘅就係你唔好忘記啊，你頭先咪喺度講緊嘅，咪話阿發哥喂跑步好有型啊，佢係真係佢開頭都係由行開始嘅。係啊，最初嘅時候嘅話，佢都發覺即係自己開始中年發福啦。其實有一段時間佢都肥嘟嘟㗎。咁跟住佢就開始咧就係行路，佢就散步先，散步開始自己有啲腳骨力啦，有啲肌肉啦，佢開始咧就開始行山，行完山之後嘅咧就開始跑山，佢而家咧就可以跑馬拉松啦， 係 一步一步嚟㗎。 如果我一年後咁型，嗰啲新聞唔知會唔會採訪我？ 放心，一定唔會， 一定 冇可能， 係 啦，除非你馬拉柴啦。 佢通常睇到人哋咧，睇到人哋成功嗰陣呵，佢彈吉他咁型，等我俾我彈吉他一定好多掌聲啦。 嗯， 而真係開始先得， 過好多年噶啦，已經持之以恆。 我一定今次真係會，因為上次上個禮拜咧，阿懶咧度一度咧，話我真係覺得冇可能 下跳啊！你自己 一個腰位 係 啊，係啊，42啊佢， 42 我都42啊，42寸長腿 我知你一定有地方係 你擺明嘅追佢喎。 个门啊！ 你喐而家佢喎。 上个礼拜度嘅时候咧，我坐喺后面听嘅，我心谂咦，我都系42寸，之后心谂唔系，佢度紧个腰围喎。我心谂真系都几夸张啊！ 几夸张啊！ 好夸张啊！真系。 所以佢痛定思痛，佢就话希望可以咁样。 系咪你最高峰啊？想问你知唔知系咪？ 我觉得系。 系咩？ 系，我觉得系。 唔系你其实你有张相咧，我帮你影咧喺呢一个海边咧，嗰次都好劲，嗰个肚腩。 唔系今次我。感觉是最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以往嚟讲，你一直都呃自己嘛，你一直都以为嘅就话啊，我都系买嗰条裤，我都系着嗰条裤啊，我一路都着到，我都冇事。但 系个问题 系在于嘅就系啦，你系冇好好咁样去面对，其实实质上你应该要点样去度？點樣為之係腰圍啊嘛？ 因為我早輪咧過一年咧，我去試一條褲咧。哇！我著開嗰個34咧，真係唔啱。 34 係啊， 你點著34啊？ 佢著到，佢唔係喺嗰個 肚下邊 啊嘛，佢喺個肚下邊啊嘛。 係啊，咁於是個女仔俾條35喎，我由嗰一下我已經覺得我真係冇可能，即係以我咁樣玉樹臨風，冇理由著35。 邊個玉字啊？係咪人肉個肉？ 喂，但係話時話喎，我覺得其實有時去買褲咧都有啲尷尬，但係我覺得咧有啲 sales 係好識做。話説咧，我有一日咧，我就走去某一間嘢嗰度咧就去買褲啦，去買褲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係個女嘅 sales 咧嚟去接待我嘅，咁而嗰一間嘢咧其實都係買啲瑜伽褲啊，同埋嗰啲運動嘅衫，跟住我去到嘅時候嘅話咧，我就睇中咗呢一條，咁我唔知道佢係乜嘢 size 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啊呢一條係你依個啱唔啱？你一攞開你已經知道嘅就係佢係加細碼，我冇可能帶到落去噶啦，佢絕對由頭到尾佢冇喺佢嘅口中裡面嗰度講過任何嘅 size。佢好醒，佢就係話呢一個褲咧，其實基本上咧係有四個碼嘅，有加細啦，有細碼啦，中碼啦，同埋大碼嘅。好，因為佢亦都幾多個顏色，你就每一個碼同埋每一個唔同嘅顏色。各攞一條入去試，跟住嘅就係咧，你自己中意邊一條嘅話咧，你就叫我同你攞啦。 幾識講嘢， 幾醒目啊！ 好嘢喎， 免除曬所有嗰啲尷尬。因為佢一攞出嚟嘅時候，我就話嚇呢條我應該唔得啩，我應該著乜嘢啊？我問佢，佢冇講，佢完全冇講，我就話你應該要著大碼啦，或者你要著乜嘢啦？佢就係話有四個顏色，有四個唔同嘅 size， 四條你自己入去試， 係啦，你自己揀 咯。係 咪好醒啊？係唔係啊？我覺得佢係有 train 過噶。佢從來冇喺個口裡面喺度講緊，就你 咁大碼啦， 或者你要大碼啦，因為我哋有時真係會咁噶嘛，即 係 好似你咁樣，我著開34嘅，係嘛？你同佢講話34，其實著唔到，你又會喺裡面嗰時，你會覺得死啦，點解著唔到嘅咧？而家你會好尷尬啊嘛！ 我驚整爆佢就拉 面，冇錯，跟住你又要出嚟叫佢換，幾煩咧？ 係啊， 所以我覺得呢個女仔好嘢， 好犀利，好犀利。 嗰次我都覺得話你真係要讚一讚佢，幾醒目啊！ 醒目， 佢話你上邊又試下唔同嘅顏色，有唔同嘅感覺㗎。 你睇包裝， 你買完又你又舒服。 跟住同你講話嗱，白色嗰條嘅話咧係 double 嘅，因為咧就係擔心嘅就係女仔可能會 concern 係啦，就會有啲嘢會透出嚟，所以咧呢條白色嘅係厚少少噶，你一定要試清楚啊！我好舒服， 好窩心， 好 care。 到最後尾嘅時候，佢話我出嚟嘅時候，你揾翻我，我係邊個邊個？咁如果冇咩問題嘅話，你哋自己就可以去俾錢啦。幾好啊！咁跟住我就 咪試咗一條啦，咁跟住就試完之後佢搞掂曬，跟住我去咗俾錢，跟住我就完全冇呢啲咁樣嘅喎，係咪因為要個 size 嘅唔啱嘅話而尷尬咯？又唔使攞出，又唔使行出行入。 唔係，咁你會唔會真由今次開始咧買褲買翻42？既然你係42嘅話， 或者唔會 ，唔會啊？ 因為我條褲唔係優到個肚臍嗰度啊嘛。 好似啲肥仔 褲，吞啲吞啲， 好似九龍城有一間啊！肥仔褲，仲有一條好大條喺門口。 S S S， 我都行多一兩個月就個碼，即係個腰圍又會開始減翻嘅， 會 嘅，好快嘅， 真係。係啊， 我真係爭取。即係最低限度落翻去38先啦， 係啦， 即係第一個階段嘅目標， 係冇錯。 我開始諗到減肥咧，就係我達到三字咧，我就覺得唔得啦，即係要減啦咁啊。即係由我本嚟28咁啊，去到30我就覺得唔得啦，已經邁向一個一定要減嘅境界。 睇唔到啊？你28啊，大佬，女仔都未有啊，係啊， 你都要減女仔。 阿拜仁，你 幾多？我有啊， 你都有28， 梗係啦， 我30咯， 係 咯， 正常嘅。你咁高梗係正常啦，但我哋 坦白講好少。会度腰围嘅自己，讲真系咪先？系点度咧？又或者就系大家都可以目测见到你个情况，会唔会话慢慢咁样会好啲嘅话，就要留意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啦。因为阿懒咧为咗佢嘅身体咧，会希望帮佢开个 file 嘅。 file 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就系佢点样食嘢，佢点样做运动嘅话，慢慢由强哥变成发哥， 由一个你变成一只蕉。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网上情。时间管理，一个人要管理家、管理人、管理事、管理钱，管理先会上轨道，管理先会有条理。 时间同样都要管理。有啲人一生落嚟，老天俾佢数十年时间，佢唔知点样运用，于是佢嘅时间七颠八倒。例如话细路仔嘅时候应该读书，佢走咗去玩；中年啊，应该要做嘢，佢又话要读翻书。如果学习应该先以为人服务，佢偏偏自私，乜嘢都只系谂到自己。到老年啦，应该自己保留啲精力同埋时间啦，佢又去为啲儿孙效力，搞到自己筋疲力尽、焦头烂额。人生可以用啲时间做啲善事，结一啲人缘，佢偏偏用啲时间去打牌、饮酒，浪费时间。到最后，自己生命中嘅花种唔到结果，岂不可惜？一个人嘅银行存款有几多，点样用？当然系要量入为出。每个人喺生命里面嘅时间，你拥有几多，亦都要量有而用。当青春不在，仲要及时行乐，不知无常之将至。当老年啊，眼、耳、鼻、舌、身，甚至五脏六腑已经唔听话，有啲人仲毫无警觉，继续滥用，以致一切东西唔知佢嘅时间寿命。由于你滥用无度，等到百病重生嘅时候，就算有时间，都唔属于你啦。时间就系生命，爱惜时间先会懂得爱惜生命。如果时间系金钱嘅话，请每个月所得分作十份，五份去顾念家庭、儿女、亲人，两份去为社会公众服务，再有一份留翻俾自己，剩低嘅两份就做旅游、读书、正当娱乐、运动等等。综合起嚟，时间嘅管理要让佢有正当性、有建设性、有成就感。即使人生嘅岁月虽然老去，但系时间会带嚟你嘅成就、你嘅历史、你嘅功德。所谓精神不老，就是经历年月之后留下时间之中很多的杰作，例如孔子的传道、玄奘的西行、马祖的丛林，很多伟大的建子、伟大的雕刻、伟大的艺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辉耀人间。这个就是一流的时间管理。你有没有善用你的时间，为这个社会留下一些值得纪念、值得欣赏的东西？由今开始想想这个问题。 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The tears, 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Remember the time 大家好，我是丰收快活人的阿瑞，你是我的太阳，因为你吃嘢不做嘢，做嘢打烂嘢，真的令到我好兴。你是我的月亮，因为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你拥有一块咁长的月亮面。但是在丰收大家庭里面，无论你块面有几长，你都是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强。情人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送俾你啊！ 长面情人， 快乐 啊！情人节快乐， 月亮面啦，月亮面嚟嘅 啫。好啦，十一点资讯新闻报告。 虽然佢冇对军事构成威胁，但系可能会干扰民用航空交通，并且可能进行监视活动。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话：呢一个不明飞行物呈八角形结构，并且垂挂咗一啲绳。今次是美国连续三日击落高空物体，美加两国在星期六曾经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击落不明飞行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搜查队正是寻找有关飞行物，以便进行分析和了解它的用途。中国红十字会向叙利亚地震灾区提供的第二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在北京启运。这一批物资在凌晨5点55分启运，物资包括棉帐篷、赈济家庭包、保暖冲锋衣等生活物资，和灾区急需的药物等医疗物资，可以供应过万个受灾民众。早前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的首批医疗物资已经顺利移交叙利亚红新月会投入灾区使用。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能见度降到100米左右。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73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4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1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蚊，跌2.4；美团147.6，跌5毫；领展房产基金54.85，跌咗7.95；盈富基金21.22，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4.27，跌咗2仙；阿里巴�巴103.4，跌7毫；京东集团205.8，跌4.6；百度集团142.6，升2.2；新东方在线52蚊，系跌咗8.85；恒生中国企业71.94，跌咗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59，瑞士法郎8.483，澳元5.43，加元5.872，新西兰元4.951，欧元8.374，每百日元对港元5.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4点，跌316点，港金报17,4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16美元，卖出1,86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故影响，西九龙走廊去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新九龙广场。另外，同样受到突发事故影响，

咁就係最快活㗎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一阵间咧就会有古古下学古文，不过与此同时咧就有啲嘅信息啊同大家分享嘅，咁好快咧呢个电话就实名制登记啦吓，咁、所以咧就有啲嘅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就话咧政府喺全国25个港铁站设立咗啲支援站啊，1月8日开始至到2023年嘅2月23日咧，即系话仲有10日啦吓，系提供电话卡实名登记嘅支援服务，便利有需要嘅市民咧尽早按法例规定完成实名嘅登记。支援站嘅服务时间每日上昼9点到下昼6点钟嘅， 分别有25个设有支援站嘅一啲港铁站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阿老师， 早晨， 早晨， 早晨。 咦，佢仲喺度嘅？ 唔系啊， 喺度啊，佢喺度啊。 嗰个系我阿哥嚟噶嘛？陈志华，我阿哥俾人哋俾人踢咗出校啦。吓，佢细佬，我系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嘅。 你叫咩名啊？ 我叫咪 小 肥人。 小肥人， 小肥人， 你个得意，你个得意啊！ 小肥人定小肥 羊？ 小肥羊， 系啦，小肥羊，系啦。 我中意啊呢个。 冇错。 当当马遇上羊， 系啊，老师摆明偏心嘅， 成个都系动物园， 好惊造句啊！而家 唔使惊，老师喺度揽你， 所以老师不如唔好造句啦，成日无端端又要我哋造句。 做嗰啲旧同学造句，我想学嘢。 咪系咯，你都唔想成嗰啲同学都系一集。 系啊，读完一集就冇咗，就踢咗出校， 踢咗出校。 我就真系啊， 我想大家活学活用。 咁你唔做，你做例句先啦，嘢 系啊，做例句啊， 冇问题。 好， 你又知啦。 例句。我今日你要讲啲乜嘢？ 旅游， 旅游 系啊， 旅游 系啊， 最中意啦。 因为点解咧？而家就大家旅游又方便啦，周围去呢度去嗰度去，系啊， 系啊，好多人都落嚟我哋香港旅游啦。 系啊， 尖沙咀好多人啊， 系啊， 开心热闹啊， 系啊， 两个团日啊嘛，老师， 系啊，小朋友唔好周围走，好危险啊， 俾人劏啊你啊！ 系啊，佢琴日尖沙咀啊， 去尖沙咀 啊， 梗系啊，促进经济啊， 真系多咗好多，成个广东度咧，哇，突然之间点解？都比平時多5-6倍人啦， 係啊，你會好唔慣啊？而家你會唔會？ 話時話咧，你哋知唔知記唔記得咧？消費券就嚟完啦，你用曬未啊？ 用曬啦， 第一個禮拜已經用曬啦。 咁你又快啲， 我真係破咗紀錄。 但我好開心，你知唔知？我消費券咧，我剩翻咧795元 啦。我知。 跟住到最尾嘅時候咧，我買咗一條780元嘅褲。 仲有10多元喎， 自己好靓。跟住我有朋友同我讲，我就话：哇，唔好啊，冇都冇蚀啦，去买支水， 用埋佢，再唔够咧，再唔够买粒糖， 系啊， 点都用晒佢， 开心啊！剩翻10多元， 好啦， 旅游嗱，以前咧，即系中国古代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咁方便旅游嘅，原因就系话 交通唔方便， 又冇飞机啦， 冇飞机啦，坐船其实都好危险， 好耐啊，同埋 系啊，即系以前即系啲人咧觉得要脚踏实地会稳阵啲， 行船佢哋好大件 事啊，跑马三分钟，你知唔知咩人会去旅行咧？响中国古代， 大官 商人 系商人做生意， 做生意， 大官咧。大官， 我知我知我知，皇帝下江南。 你知唔知皇？我问你啊，小肥羊，皇帝去旅游系目的系乜嘢咧？ 体察民情，微服出巡。 仲有咧， 揾飞奔 去玩。 啱，去边啲地方玩咧？ 嗰啲咯， 小心啲。 嗰啲咩楼咯？ 系啊， 清 冇错， 嗰啲楼 去饮茶。 啱啦，因为咧佢哋 去饮花酒。 皇帝都是人嚟嘅，有时都要微服出巡，就方便体察民情之余咧，仲要体察 民女， 睇下啲民女， 系啊，民情仲有民女，体察民女， 民系一个 民系边个民啊？系。 嗰个啊，即系文啊，乜嘢啊？点写啊，老师？ 老师唔识写。不过老师净系识。 小朋友好惊啊，佢样。 问文勿莫切。 仲有啊，头先你又讲啦，商人做生意又去。 系啊， 啦咁啊，平民都去嘅，但系平民机会少啲、哦。 其实老师佢又冇飞机，你话船有危险，佢都喺边度旅行啫？ 系啊，所以去得好近嘅。 佢隔篱村，去到隔篱阿二嫂个花园嗰度玩一阵就到啦。 做咩要去二嫂个花园噶？ 因为大嫂唔亲佢唔系得几， 所以二嫂屋企咯。 嗱，平民咧就去嘅地方咧，其中一个最主要咧就系踏青。 咩啊？ 踏青， 踏青， 啊、我知道。 踏浅踏个踏， 草地系嘛？即系有草地系。 即系佢哋有几个日子会去踏青嘅、嗯，即系郊游春天。 清明节。 再之前。 再之前啊。 清明节啱。都啱。 清明节都会踏青噶嘛？ 系啊系啊，都会踏青。 春节。 再前啲啊？哦，立春。 元宵。正月初八。 正月初八。 二月。初二，三月初三， 点解嘅？ 跟住就唔系啊，因为佢哋唔系可以 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初六咁咯，系咪？系咪即系咁计啦？ 你唔 七月初七、八月初八、九月初九，系咪咁？ 你继续数啊！ 系咧， 数啦， 成唔好彩嘅啫。 踏青，另外仲有一个 term 嘅，叫咩？ 踏 青， 踏青有啲乜嘢？ 郊游啦，先讲咗， 都系踏踏乜咧？ 踏土， 踏春。 踏春又系春喎，喂，我唔讲嘢啊， 我话咗唔讲你啊。踏春即系意思咧，因为踏 春天 系嘛，系啦，就系青嘅草地，系啦，咁你哋意思都系咁样样，系啦，咁好啦，去旅行又点啊？ 我谂起上 踏春啊， 阿班人同学上次嗰个例子， 一个啫， 唔好再用踏春嚟去做咩啦， 唔做句啊， 唔好叫我做句，唔好叫 我 做句， 提下啫，系啦，咁。你知唔知佢哋去旅行要带啲咩呢？ 钱， 我啲馒头。 仲有呢？ 酒， 仲有 衣服。 啱。 嗰啲啊，文房四宝啊，笔同文墨啊，方便写诗啊。 我知，仲有琴。 唔带呢个。 棋 呢个。 啊，小皮羊，小皮 文房四宝啊。 咁样， 佢写信啊，要写诗啊。 哦。 写诗啊，写信啊。 Both。因为咧以前咧冇咁多 social media， 但佢都话俾朋友听我去交友， 去过边度嚟，有啲乜嘢心 写诗啊，画画。 以前啲诗人写咁多，就因为佢去交友。 冇错啦。 点买到之后，使唔使带埋白鸽噶？咁你写完你要 放翻佢噶嘛，担翻飞佢噶嘛， 系啊 ，email 嘛， 系啊，叫阿白鸽拎俾阿二嫂，同我拎俾阿二嫂先。 我系二嫂。 系啊，挂住二嫂嘛，唔系即系向二嫂报平安。 二嫂，我无恙，希望你都无恙。 系嗱，唔好讲佢，唔关二嫂住啦。咁你出游，而家我哋要带咩咧？一个好重要嘅文件。冇错啦， 以前使唔使噶？ 系要啦， 都要噶， 要。 咁以前吓 passport 咁犀利，即系有相啊？ 冇相， 要唔要啊？要唔要俾佢？ 有证官啦，咁嗰啲嘢噶， 佢嗰个叫做路引，路系一条路个路，引系 指引嘅引，引导嘅引。 呢一个证件嚟咧，佢系话俾你听，你可以出门嘅一个证件。系啊，因为你唔系周围走。 有冇相噶？以前？定系画落去嘅咋？ 自己画自己， 自己画个样落，火柴人咁样。 系啊， 喂，呢个火柴人系你，唔系啩？ 而家老师要一个新嘅，你又似你啊？ 火柴人 惊啊， 好乱啊！而家呢度 咁系啊嘛？点知呢个路人系你嘅啫？ 你讲咪得？系啊，如果你冇 死嚟用又得，死嚟用又得。 呢个路人咧系当地官家发俾你嘅，比如话阿小张张要出门啦。佢喺边度啊？哦，佢搵阿二嫂，就写个。 我就话我哋立乱，我攞佢个都得啦。如果冇相，点证明啫？ 人哋有个印鉴噶嘛， 个印鉴都唔可以证明呢个人就系佢噶嘛。 喂，以前就系凭我 你攞咗阿二嫂嘅印鉴去银行都抌个印啦。以前啲人 二嫂啲嘢我唔会攞嘅。 以前啲人去银行咧，知唔知系抌印噶？啲老人家 单纯啲嘅。 佢哋唔識字嗰啲係抌印嘅啫，銀行。 總之就有張咁嘅路人啦。 我只係覺得我係對呢個路人有啲意見啫，你唔使咁怒氣。 係啊， 因為呢度嗰啲秩序咧亂七八糟。 係啊， 嗰個 我覺得自從加咗小肥羊，佢就唔到曬。 亂咗啦。 嗰个班长嘅 Amy 咧又唔帮我睇住， 佢唔系佢睇嗰啲喺屋企上堂嗰啲， 要佢教学， 佢睇姚佢同 海外嗰个 Connie 又唔理， 系 行长系边个唔记得咗， 仲有一个喺澳洲嗰、那个， 系啊， 系咪仲有一个澳洲嘅？ 系啊 ，Connie 就喺奥地利好似系，系啊，卢森堡， 系啊，全球华人都。 冇錯啊， 桃李滿門啊，馬老師。 喂，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嘅，而家就冇人戴，不過佢哋嗰陣時都會戴，係必需品嚟嘅，即係個人衛生。 冇人戴， 即係而家我哋。 我知底褲唔係啊，應該都戴底褲。 个人嘅卫生用， 个人嘅卫生用品， 系啊， 而家啲人唔用噶啦，而家啲人唔用噶， 牙刷， 而家唔用嘅， 而家 唔 用， 系啊，系啊， 而家唔用噶， 如果而家 冇人用， 即系以前我哋曾经戴过嘅， 我同你都冇， 咁我点知系咩啫？我都冇用过嘅嘢， 草籽、石头、 石头同草籽， 接近啊呢、這个， 因为我睇嗰啲穿越嘅电视剧咧，佢用石头嚟清理个。 哦， 片嘢， 哦哦哦， 但系用咩盛载咧？就系带嗰个盛载嘅器皿，即系夜壶。 哦， 系啊，冇人带过噶，你唔 要带啊？ 咁你冇啊嘛？你行 都喺荒山野岭咪 得 咯， 几方 便 啊？ 几 organic 啊？ 小肥有咩力话？你话 organic，organic，so organic。 系 ，when I go on picnic， 我做咗句啊，马老师，我好过我阿哥啊！ 你知唔知呢个系乜嘢？简单嘅就系 organic picnic， 冇错啦，系 picnic organic， organic 有实力， 超级无敌 picnic organic 大又食，西又食， 冇错， 几好啊，系咪先？咁样大夜壶啫。 要啊， 唔系又要倒唔抵咧。 唔系嗰时真系要戴嘅，因为佢哋觉得唔方便，同埋女士啊。 我哋不嬲都唔戴噶，其实就算我哋去旅行嘅话，你会戴夜壶咩？你唔会噶嘛？ 女士点用夜壶啊？夜唔到噶， 夜梗系夜到啦。 系咩？ 系啊， 女性嘅构造唔同男性嘅， 系咯？唔系呢个唔系我哋课程嘅讨论问题。 系咩？ 嗰 个摆落去， 嗰 个 生物课程。但系你明唔明我讲咩？女性应该唔系用夜壶噶，系咪先？系咯， 唔系一个统称啫， 嗯， 即系要一啲器皿。 咁有冇名叫噶？以前系叫夜壶， 夜壶 就叫夜壶， 冇错啦。 咁日头去咧，咪变日壶咯，日壶夜又壶， 你就夜壶，夜 壶夜又壶，大家嚟讲古系咪咁啊？ 错，冇日壶，亦都冇夜又壶。 好， 嚟咗。 讲完咧，我作咗咯，你话唔啱啫嘛，快啲啦。 OK， 嗱，同埋咧，所有人去旅行之前咧，以前古代吓出门之前咧要做一样嘢嘅，做咩？ 我知拜神。 接近啦， 祭祀。 即系我知，求签。 系啦，要文福。 系啦，文福。 系啦，即系睇 杯系咪？即系嗰啲圣杯。 系啊， 言 出 门好唔好咧？咁嗰啲唔系睇通胜嘅咩？通胜有写噶嘛？ 以前冇通胜啊嘛，佢哋要去占卜。 哦， 卜。 系啊，要去占卜 符机， 嗰只符机，符机揾鬼上嚟噶喎，揾仙人上嚟， 摘圣杯咪得咯。 你罚你收口一分钟， 符机 斩我死啊！如果你罚我啊，宁愿死。 系啦，咁以前咧，其实都有 KOL 噶， 系咩？ 系啊，旅游界有 KOL， 你知唔知边个？系啊， 李白。 成日去周围玩嘅， 都成日周围去噶啦，李白 系啊， 系啊， 即系佢都应该几受欢迎 KOL， 写下诗啊， 饮下酒啊咁样 啊 嘛，李白。 但佢唔系真正嘅 KOL， 即系佢都 我哋识唔识噶呢个 诗人嚟嘅， 男定女啊？ 男士， 男士啊， 系啊，佢出咗好多旅游书添啊， 吓系咩？ 真系有，唔系 孟浩然， 唔系 王维， 我哋识噶，几多字？几多个字？几多字？ 三个字， 三个字，孟浩然咯， 三个字，孟浩然。 三个字唔一定系孟浩然嘅， 系咯？ 有冇提示啊？孟浩然 姓徐嘅 ，Mr. 徐， 徐子墨， 徐子墨， 徐下，徐下客， 徐下客啊！ 徐下客，我 冇听， 我唔冇啊！ 哦， 佢出过咩旅游书啊？ 佢人名定职业嚟噶？ 人名嚟， 徐下客人 因为职业名啊， 我要上多啲 K O L 嘅名。 阿小肥羊，你就系激到老师爆血管噶啦！ 都话未 老啊！唔好动气啊，马老师。 O K O K， 仲有，仲有以前咧，我老友阿珍咧都有写过，就系 咩 珍 啊，李时珍， 李时珍啊，佢因为佢食好多草啊， 本草纲目 吓， 本草纲目就唔算系旅游书，但系仲有好多著作， 嗯、 就主要都系写啲旅游。 咁、那个旅游书叫咩名字啊？ 原来你好挂住个哨牙针，即系李时。 李时哨牙针， 你哋真系咪哨牙？ 咁李时珍系男定女嚟嘅？ 男啦。 哦，即系如果你中意阿三华珍， 挂住李时珍噶，有咩问题啫？哇，都好正啊 ！BL 睇得多泰剧啊 ？KO BL， 开啦开啦！ 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前卫啊！ 系啊，佢哋好前卫， 前卫真。 真系乱七八糟啊！呢一度 唔系啊，几兴高采烈啊！旅游书 叫咩名啊？ 系啊， 你自己谷歌一下啦。 真真旅游 记，佢系咪出薯片嘅？ 佢拍嗰啲就系薯片。哎，落糖啊！ 落糖啊！ 好搞笑！ 你学咗啲咩？ 仲有一份学咗啲咩？ 学咗啲咩？我学咗啲咩？ 我 get 啲 pick 嚟 嘅，小肥又都问你学咗啲咩先？ 旅游啊嘛，啊讲完噶啦，真系 讲完啦， 好失望。我仲以为仲可以热叻 名。嗱，仲有几个热门嘅旅游景点噶，当时、 哦、好。 有泰山啦、 啊，杭州 有庐山， 泰山哦， 系啊泰山，因为佢哋觉得咧去泰山咧就系佢哋人生嘅高峰嚟、 啊。去庐山就饮矿泉水， 佢想睇清咗你嘅真面目啊！ 呢个好笑，呢、這 个呢个真系 OK， 好笑，呢个 OK， 系啊，呢个 OK， 咁就差唔多啦。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道学过啲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说，面对海内外全面通关复常的大环境，香港需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找机预谋发展。基本法23条立法以至公众咨询都不适宜在今个年度展开。他又说，国家疫后全面启动多边外交，而香港最紧要的工作是将优势和潜力最大化释放出来，加强联通世界的功能，而非分散精力启动立法应对争议。卢文端认为，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之下，23条立法要细心研判，以适应新形势需要，事缓则圆，更加稳妥。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接受报章访问，曾经提及希望在今年最迟出年完成整个23条立法工作。渔护署日前在上水打鼓岭一个本地猪场的猪隻样本之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涉及32隻猪，场内一共大约100隻猪被销毁。香港禽畜业联会副主席林荣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食用层面对市民的影响不大，但是对猪场的运作影响很大。虽然涉事的猪场细，但是全部猪隻要扑杀再复业，可能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他认为病毒有传播到其他猪场的风险，渔护处要求涉事猪场3公里范围内的其他4、5个猪场10日内不能够卖猪是合适的做法。林荣源又说，本地农场的市场占有率大约8%，今次亦都只是影响当中几个猪场，其他本地猪场可以填补不足，绝对不会影响未来一个星期猪肉供应和价钱。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话：在科学角度来讲，他认为全面复常之后，可以观察两至三个病毒潜伏周期。如果重症或者死亡个案没有增加，相信可以考虑取消对学生每日翻学的快测要求。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冠疫情开始至今，曾经确诊的小朋友当中，部分出现长新冠症状，普遍六至九个月已经可以慢慢好翻，但是仍然有两个小朋友在第一波感染之后，至今仍然未恢复味觉嗅觉，相信仍然要时间康复。他重申，疫苗接种可以预防重症和死亡，家长应该尽快带小朋友接种疫苗。风暴加布里埃尔逼近新西兰北岛，为奥克兰和附近地区带来狂风暴雨和巨浪，大约58000户家庭停电。奥克兰和附近至少四个地区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多间学校和政府部门设施关闭，当局呼吁民众尽量留在室内。军方部署150人向民防和避难中心运送物资，新西兰航空超过500个航班取消。气象部门说，北部城市旺格雷在过去12个钟头录到超过100毫米雨量，奥克兰海岸录到的风速是每小时159公里，预料当风暴继续靠近，当地今晚至听朝将会出现更恶劣的天气。奥克兰和周边地区上个月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四个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雾和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46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5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0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2跌3.2，美团147.4跌7毫，盈富基金21.18跌1.2，领展房产基金54.95跌7.85，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了3.6，阿里巴巴103.1跌过1，新东方在线48.6跌12.5，京东集团203.8跌了6.6，百度集团142.8升2.4，恒生中国企业71.76跌了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1.89，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37， 人民币 6.83， 英镑对美元 1.21，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7点，跌272点，港金报174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52美元，卖出186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件影响，西九龙走廊去翻利夫方向近住富昌村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排在奥海城三期对出。另外同样受到突发事故影响，富裕小轮来往北角至到观塘的渡轮航线已经由早上十点开始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大家要留意翻。仲有将南公路有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问题，大家一阵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淑女关注组，到底今日讲啲乜嘢？一阵稍就会知道噶啦。呢、半个钟头咧，讲啲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咁样啦，咁样。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个叫做《鱿鱼游戏》嘅韩国剧集咧？咁、我今日睇咗个游戏嘅真人 show， 叫做《百人大挑战》。 哇！呢排好 hit 啊，犀利啊！ 佢个感觉好似《鱿鱼游戏》，因为咧嗰个场景啦，即系一百个人。慢慢行嘅呢个坡啦，咁跟住上面有一个好大嘅好似太阳咁嘅光喺度眨啊眨啊，跟住把声啦，各位朋友，你哋今日即将要进行一个体能嘅挑战，即系嗰啲咁，所以令我谂翻由于游戏答唔关事嘅，由于游戏就纯粹戏剧，而呢一个咧系个真人 show， 冇得假嘅，同埋比赛嚟嘅，游戏嚟嘅，佢叫体能呢个嘅百人大挑战啦，里边咧所有一百个被邀请。嘅人咧，全部都係有翻咁上下體力啦、體型啦、 健身 教練啦、 大隻大隻仔啦。嗱，譬如話講下啦，譬如有體操選手啦、海軍特戰隊啦，有格鬥選手啦、格鬥選手啦、消防員運動會冠軍啦、另外有健美運動員啦、有士兵啦、有摔跤選手啦、排球選手、游泳教練啦，全部咧即係。男仔嗱，佢有男女嘅。男仔咧，十个里边咧，有七个都系好正嘅、大只仔，即系大只模型，大只仔模型。 胸肌42嗰只。 另外有几个咧，系嗰啲直情系佢哋形容佢系韩国嘅绿色怪物啊！你知道绿色怪物啦 ，The Green Hawk， 即系咁样嘅身材，行入嚟咧，粗下粗下，但系咁噃，佢哋未必赢我， 因为佢 灵活性。 靈活性，好啦，咁首先咧就係一百個人咧行咗去呢個好大嘅坡啦，有一百個石膏像喺度。呢一百個石膏像咧就係根據每一個人嗰個體型咧係做出嚟嘅，即係等於佢上半身嘅一個像啦。輸咗嗰個，譬如你輸咗啦，你要自己剝爛佢，成個砰咁就得啦。咁你已經係被淘汰啦咁樣。好啦，咁啊遊戲分好幾個回合啦，但係未進行第一個回合之前咧，嗱大家聽下，你覺得得唔得咯？咁咧首先做一個熱身賽，呢個熱身賽咧就係判斷你第幾名，因為頭嗰五十名咧。遲啲第二關咧，你可以揀對手，但係由51至到100名咧，你冇得揀對手，你只可以企喺度俾人揀。 被揀， 被揀啦。好啦，咁點樣可以得到高名次啲咧？佢呢個咧就係叫做體能測試，佢吊個鋼架落嚟，大家揾隻手掹住佢啦 ，hold 得最耐， 掹住佢，跟住一路升到好高咯，咪吊咗喺度咯。 哇，邊個冇力就放手跌落去。 係啦，咁但下邊咧喺個水池嚟嘅，即係佢張開咗個門，係一個水池嚟。咁你喺度玩雙槓，咁而吊住隻手咯。咁然之後咧，邊個喺最後跌就第一名啦。咁然之後，與此類類推啦。如果你第一個跌落嚟，咪第一百咯。第二個跌嚟咪99，即係咁樣。端嚟你嘅名字咯，咁同埋咧，佢有好多镜头影住佢哋嗰啲表情啊，同埋事后咧会访问翻当时你谂紧咩？我谂紧咧，我一定唔可以输嘅，我的手就断啊！但系我觉得我的手就即系有好多啲 in the cut 咧，影翻即系访问翻佢当时你点解咁嘅咁样？最辛苦系边个咧？最辛苦系最后嗰两个，因为挨到最后，我一输。我就冇第一名， 即 你明唔明啊？我梗系我挨到而家，我唔做第一名，断我都有个断咗只手。最辛苦就系最后嗰两个。之前咧最快跌落嚟咧就系嗰啲好大只嗰啲咧，咩绿魔先生嗰啲咁咧， 因为系最 重，佢身体好重。你谂下，如果嗰啲食到咁大只，佢成200几磅。佢隻手要負荷200几磅，你平時佢健身，佢舉起就掉翻低噶啦嘛。 係喎， 嗰啲健身比賽，你一舉起就即刻掉得翻。你而家鬥耐，係鬥耐，唔知18分啊！嗰個冠軍係一路咁樣吊住18分， 哇！ 流曬汗啊，係嘛？ 直情佢樣扭曲曬啲表情。好辛苦，咁呢个进入第二个回合啦。嗱，其实咧成个嘢我唔打算讲咁多啦。总之咧有两三关咧，我觉得少少闷。但系佢其中有一关咧系几得意嘅，就系、是、一个对一个抢一个波。最后3分钟啦，呢个波边个揸住咧，佢就赢啦咁样。咁啊，当佢哋揀对手嘅时候咧，有啲人就心谂啦，即系佢访问翻，我梗系揀啲瘦弱噶啦。点知瘦弱嘅未必输俾你， 因为速度上取 速度佢取胜，佢攞咗个波跑嚟跑去，你追都追唔到。咁我觉得系啊，都几有可观性嘅呢、个百人大挑战。如果大家中意睇下啲游戏真人 show 咧，都系可以吓睇下，再消磨时间。 好。 好啦，到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就叫做《伊利舍林的女妖》， 嗯， 系啦，攞好多奖嘅，系啦，咁其实咧讲紧嘅就系话，你净系睇个 storyline， 我觉得吓咁都可以拍成一套电影，所以我觉得非常之有兴趣。咁其实要讲起嘅就系话咧，喺爱尔兰嘅一个岛上边咧，就叫做伊利林呢个岛，其实系虚构噶吓。咁呢一个岛上面咧，时间嘅话咧，正值嘅就系爱尔兰内战时期。咁其实你要知道嘅就系点解会咁样摆嘅咧，就是、其实佢系有隐喻，亦有明喻，佢用呢、這、一个两个人嘅友情嚟去隐喻一啲嘅就系喺政治上面，又或者嘅就系爱尔兰内战嘅一啲嘢嘅。好啦，咁其实讲紧嗰两个男人嘅话，我就简单啲咧，佢叫做一个叫做阿 P， 一个叫做阿 C 啦，好冇？咁啊，两个咧多年老友嚟噶啦，两个咧其实咧日日咧都去咩咧？蒲吧，去个酒吧，唯一一个酒吧嘅啫，就去个酒吧嗰度去见下人啊，大家会倾下偈啊，或者系乜嘢？咁啊，日日都喺嗰度咧，就系佢哋嘅生活日常就系咁样啦，去蒲吧，去饮酒。好啦，咁啊，突然之间嘅咧，阿 C 咧决定要同阿 P 绝交，但系阿 P 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我有咩得罪咗你啊？点解你突然之间 咁样？ 最惊系咁，但系其实有时你都会。试过系咁嘅，但系对方就死都唔肯同你讲嘅，就究竟系因为乜嘢？咁跟住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拒绝去接受呢个事实。 嗯， 总之嘅就见到佢就会问佢：你做乜嘢？我有乜得罪你？系啊，做乜嘢要咁样？系啦，究竟我问我，如果有啲咩我做错咗，我改啊。 咁 啊， 搞 冇错，咁啊搞到阿C咧就不厌其烦。咁啊，但系咧佢又不断咁啊走去问佢啦，又去酒吧度撞下佢啊，咁样但系都不得其解嘅。咁啊，令到阿C咧好决绝咁同佢讲，佢就话：我请你。唔好再骚扰我。如果你再骚扰我，又或者要逼我同你讲嘢嘅话咧，我每一次你要搞我嘅时候嘅话咧，我就会切一只手指掉俾你。 哎呀，好 核突，伤害自己嚟。 系佢宁愿咁样，即系切斩手指，以同你决绝，咁要同你绝交。咁当然啦，咪对于佢嚟讲，我觉得点解佢要咁样咧？但系你又要知道，因为咧，如果佢真系要斩手指嘅话咧，对于阿斯嚟讲系一件好大件事，因为佢本人咧系一个爱尔兰嘅民谣音乐家，佢希望咧就系唔想再过呢啲咁嘅生活，就系话以前点解佢同阿 P 咁好咁老友咧？系因为成日都系大家喺度倾偈，喺度吹水嘅。佢觉得呢啲咁嘅生活，我唔想再咁样过落去。 哦，即系佢想过啲有质素嘅。 冇错，我只系基于好心，所以咧先同呢一个男人咧，成日都系饮酒啊，跟住咧就讲埋嗰啲无无谓谓嘅嘢。但我而家我想去好好地咁样咧去创，我想创造写一首好听嘅爱尔兰嘅民谣。咁跟住咧就之后啦，佢就决绝之后咧，大家就喺酒吧嗰度，佢间唔中都会再撞到佢嘅，仲更加眼。火爆，因为咧呢个阿斯咧就会同其他嗰啲音乐家大家一齐喺度哇拉住劈咁啊，倾偈啊，好开心啊咁样，所以佢见到嘅话就会觉得好开心，就好唔开心。咁啊，直至到咧阿斯有一次佢真系已经作咗一首歌曲，就将佢叫做咧就系伊利舍林的女妖，就系佢嗰首嘅就系民谣嘅歌曲啦。諗住咧就想同翻佢好翻嘅時候咧，點不知原來阿 P 喺中間嘅時都做咗一啲事，佢就因為佢好妒忌呢個阿 C 同其他嘅一啲嘅就係愛爾蘭嘅音樂家一齊，所以其實咧佢啲私底下嘅話咧就搞到有另外有啲音樂家就因為咁樣離開呢一個島嘅，佢知道咗之後，個家係會好嬲啦。佢既然係咁嘅話，就將自己啲手指全部切曬，掟咗落去佢個門口度。點不知好唔好彩，令到咧就係阿 P 佢養咗嘅一隻佢自己好中意嘅奴仔，就因為咁樣食咗佢嘅手指啊，啃死了。 哎呀！ 哇！ 咁暗黑嘅， 跟住冇錯啦，就大家喺度，因為呢啲咁嘅嘢，我就結下有好多嘅仇恨， 個矛盾 跟住你又報復，我又報復，到最後尾嗰時候就有個災難就開始啦。所以你咪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嗰個進程，成個故事嘅進程，你就會覺得有時當然佢裏面有啲嘅隱喻啦，講係愛爾蘭嘅內戰啦。如果我哋大家唔係好理解嘅話，咁當然其實你唔睇嗰樣嘢，我哋都 OK 嘅。就講到嘅就係友誼，去到走到去盡頭嘅時候，有時你有啲嘅心碎，有啲嘅互相嘅傷害，憤然嘅話，有啲嘅報復啦，咁等等嘅嘢，可以去到咁盡咯。係啊，咁你就可以有時你反思下，即係人與人之間嘅有啲嘅相處，就要放低冇錯啦。 何必啊？本身一對好朋友，但係 本來係一個好朋友，曾經亦都有諗過嘅就係不如同佢好翻啦。點不知佢就係話揭發俾佢聽一啲嘢嘅話，我就好嬲，我要做。做嗰啲嘢嘅话，跟住就会搞到好大件事，个雪球就越滚就越大，就不能收拾啦。 翻 到最后尾佢哋会点样咧？大家睇下。 好， 系啊， 小飞人，你先。 好啊，嗱，今日咧就拣咗一套咧都有少重口味嘅电影嚟嘅。咁咧就系一套西班牙电影啊，系啦，个英文名咧叫做讲一个中文名先，叫皮肤。 咁啊，皮膚咁啊 ，skin 啦，啊西班牙文叫 Bielis 啊，咁咧一個咧九十後嘅西班牙導演咧嘅處女作嚟嘅，咁但係呢個導演咧非常之有 talent， 因為咧佢第一次嘅處女作咧已經可以成為咗呢個第67屆嘅柏林影展做展出嘅影片，咁咧其實呢條片咧就77分鐘啦，唔係話一條好長嘅電影啦， 好短啫， 係好短嘅，但佢入邊咧包含咗五個故仔嘅主人翁，咁所以陣間我都唔 即係每一個獨立故仔嚟， 每個獨立故仔嚟嘅， 哇好睇， 咁但係咧獨立得嚟咧。佢又會互相緊緊環扣，即係佢一個故事入面嘅配角咧，就會成為下一個故事嘅一個主角。 我最中意睇呢啲，因為好難，好難寫到，好難 拍。係啊，好難寫，即係又好難，即係好自然咁樣去發展落去嘅。咁啊，講下呢個故事講乜啦？咁啊，就係講呢五個主人翁咧，大家都有各自各身體嘅一啲缺陷。咁而我最中意嗰個，或者我點解無啦啦揀呢套戲睇咧？就因為我有一日咧碌呢個新聞嘅時候咧，見到佢即係新聞上面寫咧呢一個主人翁就係咩咧？嚟啦，重口味嘅嚟啦，就佢喺肛門嘅位置啊，即係佢排泄系統咧，同佢嘅嘴咧係倒轉咗位置嘅，即係有啲基因突變。咁所以咧，都好佩服嗰個化妝嘅特技啊，同埋嗰個演員啦，因為佢成程戲咧個嘴啊，即係露到俾觀眾睇嗰個樣，個嘴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頭先講嘅排泄器官啦。咁佢啊食嘢嘅時候咧就要插條管落自己。即係後邊嘅位置咧，去所以食一啲流質嘅食物。咁啊，好笑嘅地方係咩咧？即係佢有時會即係自拍一下啦，即係將啲自己嘅自拍照擺上去 social media 啦，即係呢個社交平台啦。但係社交平台係唔俾佢放上嘅，因為你展示咗你一啲私人部位啊嘛。係啦，咁啊亦都講下呢五個嘅主人翁咧，喺生活上面咧點樣因為自己嘅身體嘅缺陷咧，去面對一啲歧視啦、屋企人嘅一啲嘲笑啦，或者出面。普通出去餐廳食個飯咧，都會俾人奚落嘅，係啦。咁但係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哋點樣由自卑啦，好孤獨啦，唔敢踏出去面對世界呢一步咧，最後可以揾到自己嘅一啲個人嘅 即 係啦。 佢用搞笑手法拍㗎， 其實佢係一個黑色喜劇嚟嘅，係啦。咁當然有一啲搞笑嘅元素啦。咁但係咧有一幕咧，我覺得自己幾即係睇落去幾心酸嘅，就頭先講咧呢個即係肛門同呢一個嘴巴調轉咗呢個女主角咧，其實叫 Samantha。咁有一幕咧就係佢生日啦。咁佢爸爸咧就送份生日禮物俾佢，咁咧大家估下送咗咩俾佢？就是、一個頭套俾佢，即係咩意思咧？ 遮住個樣， 喂，笠下你個樣啦。但其實佢爸爸的原意咧就係想覺得我要保護你，你唔好係啊，你出街戴住呢個頭套啦，冇俾人笑。但阿 Samantha 咧，佢係成日都中意揸住架車周圍走嘅，即係佢自己嘅心態咧就係我夠膽踏出呢一步， 我就係我啦， 去面對呢個世界冇錯，我就係我。但係咧，竟然爸爸唔係一個支持我嘅人，唔係鼓勵我去探索呢個世界嘅人， 收埋， 反而竟然係啦，收埋自己咁係喺呢個餐桌上面咧，當爸爸離開咗呢一餐飯局嘅時候咧，阿 Samantha 就慢慢除落自己嘅頭套，就慢慢喺度飲入咯。即係我覺得睇呢個 moment 就即係都好心酸啊，係啦。咁亦都成套戲咧就係比較瘋狂嘅，比較瘋癲嘅。我諗亦都係配合西班牙人一個文化。我唔知佢哋寫親啲戲咧，啲劇情咧都比較大膽啦。 非常同意， 係咪啊？比較大膽天馬行空 啊，好似艾姆道華嗰啲咁樣咯。 冇錯啦，即係估唔到哇，竟然夠膽擺上個大銀幕度，咁佢就寫咗出嚟。咁雖然好癲啦，但係背後都係講一個非常重要嘅信息。我亦都覺得現今世界是仲未達到嘅，就係咩咧？多一點愛，少一點歧視，係啦。無論你身體嘅缺陷係乜都啦，即係唔好俾嗰個缺陷去定義咗你自己咯。因為睇到呢套戲咧，我自己都好感觸嘅，因為我幾年前咧我都試過坐過三個月嘅輪椅嘅，因為整親隻腳骨折。咁但係嗰個時候咧，我都 feel 到，因為我會好翻嘅喎，大家記住。但係我嗰三個月咧，我都覺得啊，出街真係會俾人望住啊，好似會阻住人哋行個路都阻住人哋啊，上車又慢咗啊，即 係 自己 係 會自卑㗎，係 啊， 係啊。但係我知道會好翻嘅喎。咁但係即係對於一啲可能听紧又好，或者身边有啲朋友系有身体有缺陷嘅，我觉得唔好俾你嘅身体嘅限制去阻碍到自己的生活咯，去继续追求自己想要嘅目标同想要嘅嘢。 好， 当我介绍系一套以色列嘅电视剧，好好睇，我真系觉得叫 Fauda。因为 FAUDER 以色列文嚟嘅，意思就系混乱。中文译名就系高墙边的混乱。其实讲一啲中东嘅一啲嘅种族仇恨嘅啊。大家如果可以先睇下啲历史先啊。呢、這个 需唔需要啊？需唔需要咁嘅？ 可以唔需要？可以唔需要？即系如果你睇埋咧，你就会即系会 清楚 啲咯。系啊。故事嘅主人翁咧，其实咧佢本身都系以色列一啲部队嘅特种部队嚟嘅。咁佢亦都去過美國做一啲大人物嘅保鏢，後來佢退役之後咧，佢學拍電影。呢套戲咧就係佢自己寫、自己演嘅一個特種，佢攞住支槍咧，發，係好睇、好大隻。個故事咧真係好緊湊，佢殺咗一個恐怖分子， 但原來有一天他發現恐怖分子未死，而那個恐怖分子亦都準備一場大的陰謀，於是就一環扣一環，他開始發現就是說他太太和他部隊的同事有染，然後被他的兒子發現。與此同時呢，因為這個男主角呢，因為他的名譯名中東譯名很難譯，我怕說了都不知道。A 先生呢，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挺好的男人，照顧家庭，亦都對他自己國家本身是有強烈 的熱衷的。因為他們的哈馬斯的一個組織呢，其實呢是一啲即係相對嚟講係會製造好多麻煩嘅嚇，咁呢度咧我唔評論呢啲嘢。咁咧劇情咧真係一環扣一環，佢然後咧又發現佢因為有一個女醫生咧，佢係要幫嗰個被殺咗二十幾年突然間復原嗰個人咧去搞啲嘢，佢竟然間不知不覺地愛上呢個女人，咁然後咧喺十二集咧，每一集其實都係三十零分鐘，我覺得 好 緊湊。 因為有時如果係個幾鐘嗰啲係啊， 同埋因為佢嗰啲語言咧，我哋聽唔明嘅，只能夠靠睇字幕。同埋咧，因為佢嗰啲景 咧，多唔多嘢講啊？ 都 OK 多嘅。 如果多嘢講，有時真係追唔到。 同埋嗱，中東嗰啲咧，全部都係啲好似啲廢墟咁啊，冇靚景嘅，亦都冇靚仔啊嚇，即係我嘅界線係啦。咁但係真係好緊湊佢。哇！原來呢個人又同嗰個人又拉楞，嗰個人又同嗰個人又拉楞，啲劇情咧，你唔睇到最後，你真係唔知個結局係點嘅。係啦，大家有時間可以睇啊呢一個 叫咩名話？ 高牆邊的混亂。 好嘅，多謝推介。好啦，十二點翻嚟，我哋會有淑女 關注組。 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只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长镜花一切如盲分那架，由他去转化。 陈奕迅嘅盲分雅架，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好温暖嘅呢个星期一，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84%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沿岸有雾嘅。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篇嘅具体情况。另外，人民军各级部队亦都修改咗军旗式样。報道話，修改符合人民軍發展壯大，成為世界最強革命強軍的戰略使命。又話在北韓慶祝人民軍建軍75週年的閱兵儀式上，軍旗展現了自身的威嚴和名譽。韓聯社報道，在北韓發布的閱兵儀式圖片當中，見到有旗幟標有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7的圖案，軍旗上寫有數字 2022.11， 推測是洲際彈道導彈部隊，並且在去年11月創立。在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北风和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显著转凉，初时有一两阵雨。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而 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1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60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0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8跌个六，盈富基金21.22跌咗8仙，美团148蚊跌1毫，阿里巴巴103.4跌7毫，领展房产基金54.95跌7.85，新东方在线49.25跌咗11.6，南方恒生科技4.26跌咗2仙6。京东集团206蚊跌咗4.4，百度集团143.6升3.2，恒生中国企业71.86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56，瑞士法郎8.483，澳元5.423，加元5.871，新西兰元4.949，欧元8.372，每百日元对港元5.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8点，跌262点。港金报17,42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52美元，卖出1,85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奥海城三期对出嘅。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突发事故影响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奥海城三期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尽量唔好用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啦，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啦，张南公路咧，由于有工程，去翻康城方向，近住环保大道，而家慢线咧就封闭啊，经过小心。就系张南隧道啦，张南公路啊受工程影响，去翻康城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嘅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着集福路一带就比较车多。咁跟住同你讲翻下渡轮消息啦。咁由于都系受突发事件影响，北角至到观塘嘅渡轮服务咧，而家仍然系暂停服务噶。北角至到观塘嘅渡轮航线服务，而家仍然系暂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三五成群嘅阿涉，呢、這个留言系录俾你噶。我知道最近我哋分开咗，我亦好贪心，同时亦好花心，爱上两个人，搞到分薄咗啲爱。我成日都问自己，究竟爱边个多啲？最后我发现你哋两个都系我最爱，所以无论你哋边个大边个细，我都系咁爱你哋嘅细妹。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老公 ，B 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 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语卫部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语卫部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早晨啊， 早晨 你好。预祝你情人节快乐， 大家快乐！我哋姊妹情深，一齐帮马家姐去做得更好、yeah! 更健康。 冇错啦， 寻晚已经开心咧，情人节。 点解啊？寻日你同 Honey 做咩嘢咧？ 做运动。 被动性嗰啲啊嘛，成日都做啊， 成日都好被动咁去做运动，系咪？ 琴日系 冇用啊，咁样。 琴日系地动山摇。 你咁衝擊地動山搖啦，唔係好事嚟啊！你唔好，哎呀好嚟啊！哎呀，我隻眼都 幾開心啊！ 成日都帶埋 Honey 嚟一齊做嘢、 啊， 我都費事話你啊，真 係 唔係咁好啊？嗬， 係 啊，專業啲啦，你係啊，成日揸手喎， 係啊。 有嘢揸手好啲， 精神之處， 你一定有嘢揸手咧，聽你個肚。 係啦， 好啦，由上個禮拜開始嘅話咧，我哋都諗住噶啦，應該咧都要幫阿馬家姐開快腦噶啦，係咪啊？係 啊， 好啦，咁啊，當然啦，上個禮拜嘅話，我哋都度咗呢個好赤裸嘅秘密。 係啊。 是马家姐是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没错。 所以我们都要多谢马家姐的牺牲。 是 啦， 是啦，我们都不会理她的私隐的。 我没有私隐的。 好啦，上个礼拜的话是几多话？ 42。是啊，讲了一个礼拜大家都应该记得的。 有个人几乞人憎的，他说我都有42呢，只脚长，我想长他。 是啊。 我家的电视都是42寸咯。 好多都系42噶，系咪先？系啊，又唔系专登话你噶， 唔系 啊。诶，我知崩口人忌崩口碗系咁嘅，以后咧见到42嗰啲， 哇，太敏感啦。嗱，我第一个目标系38， 38， 你希望 38好事嚟嘅，系 38几多？38都好大下喎， 我自己慢慢 來。因為其實最好咧，就係因為我哋馬家姐係女人啦，但係佢個身體係男人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要低過36寸，即係先為止達標嘅。 哦，其實佢應該要去36寸， 因為女人係要低過32，咁佢就冇乜可能啊。32係啊，減10寸咩？咁就係啦，唔需要咁 啦，瘦多4寸俾你啦。 但係而家我係42 AAA 喎。 就不是阿懒帮你搞的，那个可能你恨你帮你搞， 我不给他搞的， 要 未结婚我怎会给他搞、啊、 玲珑浮凸，因为我知道英凸的要凸，不凸的就要收， 这些我们就不理的，我 们 只是理你的肚子而已。好了，那今天我们会估究竟他会是、肥了还是瘦了呢？你估？ 我觉得是 42.15， 我覺得肥咗。 報案先， 又報案。 我星期六開始做運動， 係 啊，即係睇到啲資料， 係啦，咁 我自己個人感覺都係冇瘦到。唔係，我真係啊， 其實你冇真係有行噶， 有 你發夢啊， 唔會。 我應該做少運動，係咪個真係 發夢嗰啲叫夢行， 又或者叫虛而步。 We are 做 walking 啊！ 系， 系咁啊，真系大镬啦， 真 系啦，真系件事。好啦，咁啊，麻烦咧，如果开始我哋要度一度咯，好唔 好？ 我 哋度一度，系啦，大家喺度又肥咗。 诶，嗱，我哋而家直播室里边嘅有一二三四个， 有两个太平绅士喺度监票。梗系啦，呢啲嘢唔做得假噶。会计师系啦， 冇错。我哋而家系咁，我哋会计佢系肥咗嘅证据就 肥咗， 肥咗，肥咗。我觉得肥咗， 我觉得系维持原判。 哦，维持原判三票嘅就系觉得你会肥咗嘅。好啦，咁只有一票嘅话咧，都就系企喺你嗰边嘅，我觉得嘅就系、是。 多谢啊！ 你意思系佢瘦？ 我建议先添啊，冇办法。 咁另外嗰票你觉得系维持一样，维 持 一定 系 瘦 咗啊？ 瘦少少， 等我讀翻佢 肥啲先。 好啊，咁又唔得，有太平紳士喺度，你唔好亂嚟。 唔係，我哋公平公正去讀馬家姐個圖。 哎呀，馬家姐已經除衫啦。 梗係啦。 好，我哋麻煩馬家姐露個肚出嚟先。 哇！阿 Brian 你都幫幫。 哇！好震撼啊！ 放翻個 碟 先， 我覺得應該要播嗰首歌嘅就有最靚嘅豬腩肉，仲有最 哇把尺好凍， 佢真係雞皮啊！ 佢真係雞皮喎，放鬆放鬆，係啊，你係啊，你有少少作弊啊，而家咁樣。 Okay, 好，得啦！而家我哋要宣布嘅就係由上個禮拜嘅度咗嘅就係42，係跟住而家係 40.75啊！ 唔係，上次係佢連埋三度嘅。 哦，係喎、啊，又啱喎。 係 啊, 啊，其實真係就算有三， 馬家姐 係呢個係事實嚟嘅， 好誠實啊，係好誠實啊。 係啊，因為上次佢真係啊嘛。 係、 嗯。喂，咁如果係嘅話，距離佢自己想嘅38唔係爭好多啫喎。 好快就可以跌破40嘅，我相信。係 咯、 啊， 係嘛？好嘢，好嘢， 好 嘢， 好嘢。 同佢真係走去做咗嘅呢個行嘅運動啊，會唔會有關啊？ 會。 你係連續兩日每一日行45分鐘， 行咗45分鐘，係 啦， 好好啊。 咁阿懶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嘅？如果真係減肥嘅人士嘅話，佢就應該喺 其實即 係 冇行開嘅話咧，起碼就係即係慢慢行。即係如果你冇行開嗰啲，你即刻做一個鐘就唔建議嘅。 我都覺得係， 因為第二日就即刻攤咗喺度噶啦，咁就唔會再做。 咁冇用啦， 係 仲衰。 咁你通常就由30分鐘開始啦，跟住慢慢可能隔兩三日你就加到40分鐘，再加到50分鐘，再加到60，係啦。咁所以咧就會好啲，因為通常30分鐘就可以平衡翻你個體重啦、 嗯。 你多於30分鐘嘅時候就開始幫你即係燒下脂啊，可以減到少少咁樣嘅。 即係所以你至少嘅就係話，即係最低嘅 30分鐘起跳，係啦， 去 到一個鐘係 去到一個鐘 最 已經得啦。 咁希望一個鐘啦，嚟緊 係咯。咁係咪 幾時得先？ 你又話建議先先嘅，又翻翻去，好馬不吃回頭草啊！同你講， 我唔係好馬， 我都知你唔係好馬， 絕對唔係。 哦，咁即係其實而家佢有每一日嘅話，就應該要大約係做30分鐘或以上嘅散步就得啦。 佢做咗45分鐘，其實可以 keep 住嘅。你覺得可以繼續嘅話，咁、哦、我會建議你，譬如可能兩日後你增加到55分鐘、 嗯， 或者直接去到60分鐘。 我會有60。 食嘢方面咧，食嘢方面又要點啊？ 食嘢方面咧，即係我就叫馬家姐影咗啲食物嗰啲相啦。咁佢其實佢真係其實真係好好嘅，佢會表揚自己邊度做得好啦。咁、 嗯、 叫我唔好咁即係。 唔好咁嚴咁嚴肅啊，咁 hard， 但有時係要嚴肅啲嘅。咁、所以咧就係、是、當然即係睇翻馬家姐食嗰啲嘢啦，即係沙律嗰啲又撈曬啲醬啊，咁樣就冇咁建議嘅。嗰啲 啊，我簡單講下不如。我今日飲茶啦，晏晝就食咗兩碗涼瓜炒龍趸肉嘅河粉， 河粉兩碗， 細嗰啲酒樓碗仔係啦，跟住蒸嘅 炒就唔 係 咁好啦，係啦，蒸嘅點心係好嘅，佢揀得好嘅。 蒸點心可以，腸粉可以， 係 啦，但係佢炒嘅嗰咩 龍 先講龍 趸 粉就有問題啦。點解咧？ 因為你嗰個河粉已經油㗎啦，跟住再炒埋就更油啦、 嗯。 兩碗咧就爆咗㗎啦。 哦、 你一碗啦，或者你揀啲湯嘅。米粉咧，其實就會好啲嘅、 哦 okay, 明白。 同埋啲汁啊，都犀利嘅。 唔止嘅喎，我見到有一日仲要係有啲沙律啊，跟住仲話 同一日嚟 嘅，同一日嚟嘅，下晝係 啊，即刻就 雞翼啊， 有隻雞翼， 有 杯奶茶，係啦，就話 自 己冇落糖。 我哋有冇搞錯？食咁多嘢，你梗係 做咩啫？ 你知增肥 肥咯， 系啊， 今日嚟我要 佢行嗰四十五分钟咪嘥咗咯。 原来我呢个系增肥计划， 佢应该等四十五个钟啊，食啲咁嘅嘢。 我会今日检讨，我今日真系会再检讨。 咁呢啲譬如炸嘅嘢，有咁多油啊，定唔得啦？ 要少食 啦。咁如果系沙律 炒嘅，系啦，沙律嘅， 唔好以为自己健康咗。 系啊，其实个酱好犀利嘅，你见到个酱好犀利，多过啲沙律嘅。 啊， 你见唔见到 沙律酱 咧？里边系苹果啊、生菜同埋类似薯仔。 系、嗯、啊，其实个酱就太夸张，即系佢如果冇得选择嘅话咧，你就可能即系要冲走啲酱，问佢攞杯热水去浸一浸， 系啊， 唔好怕尴尬咯，因为有啲会觉得尴尬嘅，咁、嗯、其实你做好自己 咯。呢啲嘢我使惊， 唔系阿兰，其实佢尴尬系佢嘅名字嚟嘅，你唔使担心，只要佢唔尴尬，其他人就会尴尬，你唔使担心呢样嘢。 我尴尬。傻 你未见识喎、啊。 咪係 哦，但你其实争几远呢，真係你洗咗啲酱同埋唔食啲酱可以争几远先 好。你个卡路里可以去到争成百㗎。 哇 係呀係呀，佢兜酱好劲，你见到张相㗎啦。 见到 啦。 係呀 係呀係呀。係呀。同埋佢嗰隻酱係即係 creamy 嗰啲㗎嘛。 係呀、 啊。你唔係话就咁有啲醋啊嗰啲。 嗯，明白。 明白。 係啦。咁其实至少呢就係喺马家姐佢嘅食嘅嘢。同埋佢做嘅運動裏面嘅話咧，我哋都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即係如果你有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咧，你都可以開始嘅就係由慢慢由幼稚園開始啦，係咪？而家我哋真係幼稚園嘅， 係 咁啊，遲少少嘅話咧，你幫我開咗個 file， 就真真正正要去做啲咩嘢啊？要去磅體重啦， 係 要去度腰圍啦、 體脂啦、睇 埋個 肌肉啦、 胸圍使唔使度啊？ 要。 可能系唔使，但系我 帮你度下三围咯，系啦， 系啦，度下三围，系啦，条颈使唔使度？可以做三围， 块面要度一度，真系有几长咯。 唔得， 我哋 呢 个 只系我 乞 你知嘅，其他人唔俾度。 系啊，尤其只个嘴啊。O K， 又嚟啦。O K， 即系其实要做呢啲咁样嘅一啲嘅数字喺度， 系 啦，先至可以比对到， 冇错，先可以更加针对到对马家姐嗰个快乐应该点样去做得更 一于咁话，好唔 好 啊？2023年，大约会几耐到我哋会见到成效 咧？其实咧，真系听话嘅话咧，你一个礼拜会有啲结果嘅，一个月会有见到好嘅成绩，三个月就可以变咗一个新嘅人啦。 咁我撇佢噶啦，我一定撇佢啦， 就系同佢，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我都准备咗一本簿嘅，俾马家姐咧，就希望咧佢将佢即系要写嘅嘢咧写晒落去啦，佢嘅心路历程，唔使 系啦，即系祝福啊，你自己读出嚟啊， 今日可以俾个贴纸你嘅，即系我可以俾 成功，马到功成，健康美丽，坐言起行，人貌丽。 人美心善啊！ 写翻加翻字，哎呀，呢本我纪念册，你可唔可以写两句俾我？我有个第一日已经 有贴纸啦，有个贴纸， 我送过印花，因为佢中意派印花俾人嘛，我 系啊， 我都派过俾佢，因为上个礼拜我谂住佢唔理我噶啦，即系系啦，即系 你真系以为我唔理你 嘅？我谂住你放弃咯， 我认真噶。 所以我就催逼佢咯， 一個鐘，因為一個星期就你已經減咗，大約係一尺，唔係一尺， 你就半寸 多少少， 半寸 啦，都好啊， 好好啊，真係唔可以驕傲咯， 冇錯，加油， 你成日都驕傲。 聽日係情人節，我諗相信佢應該又大起大汗， 唔會 食朱古力咯， 冇錯， 係啊。 咁如果係嘅話點算咧？朱古力會唔會有啲迷思啊？係， 我哋問下先。好，朱古力咧會唔會有咖啡因？ 有 係冇錯，其實咧一塊四十克嘅朱古力，即係黑朱古力咧，都有30毫克嘅咖啡因，即係你一杯綠茶就大約係50毫克嘅咖啡因咯，所以你見到個比例，一杯咖啡就80至100嘅咖啡因。 哇，咁多係 啊！ 如果你比例嚟講， 冇錯 哦， 係啦，咁跟住。朱古力有冇營養價值呢？ 有， 係非常好。咁有即係抗氧化啦、鐵質啦、鎂質啦、磷質啦、鈌質啦、硒質，即係嗰啲我哋講嘅 營養糖嗰啲啦。 係好醒啊！微量元素我哋叫做， 總之一句統稱就係微量元素。 係啦，咁會唔會蛀牙呢？ 会， 冇错， 系啦， 因为糖分咧喺个口腔入边同啲细菌一齐发酵咧，就会有呢个蛀牙嘅问题。 咁 所以，就要刷牙咯，早晚一次用含氟嘅即系 fluoride 嘅牙膏去刷牙，都系可以避免蛀牙嘅。 嗯， 咁即系话我亨利都有机会蛀牙。 会啦，你咁甜。 為你，咁你哋錫少啲咯， 係因為 我好難控制， 嗒你 個糖， 嗒你個糖嘅時候就會好容易蛀牙，成棚爛曬啦，嗱已經，快啲睇睇先。OK， 仲有冇朱古力嘅迷思？ 朱古力咧會唔會令到個人嘅心情係好咗？ 會一定會啦， 非常好， 朱古力 係啦，因為其實朱古力含呢個我哋叫 咩？ 唔係咁食朱古力係有咁嘅，係啊， 係啦，色氨酸咧，咁令到我哋人體即係合成呢個血清素啦。咁、血清素就幫到我哋情緒嘅穩定啦。咁食咗之後會變好心情啦。咁最後一個迷思， 好， 朱古力會唔會令到個認知能力咧係提升咗？ 會， 非常好，係啦，因為其實朱古力入面含有一種叫做黃軟醇嘅物質咧， 黃軟醇 係 好似個名嚟嘅， 同學，我喺度 麥琪琪 四 A 班嘅黃軟醇，係 咁啊，令到即係人個認知能力係會提高嘅。 幾、 我哋 係啊，聽你咁講， 係啊， 會食得啦，應該係嘛？ 即係要注意咯，即係其實多即係脂肪嘅，係啦，即係你每日食一細粒咁樣咯。會建議即係 enjoy 一細粒六個零 好食，唔係咯，同佢打邊爐又又得兩件， 五十幾蚊啊嘛，每日 係啊，係每樣兩件，其實都十幾廿件噶，係啊，咁會即係推薦翻一個我哋情人節版嘅朱古力食譜。 誒好啊， 好啊，好啊，係啦，好啊。 咁啊叫黑朱古力球啦。咁啊你可以用唔同嘅模嚟整。咁我就整咗三大十五小嘅我個份量。咁 有 黑朱古力啦， 蝴蝶 係啊，一塊咁啊100克嘅，有麥皮五湯羹、南瓜子一湯羹、開心果十粒去咗啲殼啦，同埋紅莓。嘅乾紅莓乾咁啊一湯匙嘅，咁首先就溶咗啲朱古力先，咁大約助熱佢八分鐘就溶曬，跟住就將頭先嗰啲材料，其他材料咧你有啲開心果可以切細粒啦，加曬落去個朱古力嗰度攪勻佢，然之後咧就擺去個模嗰度，就擺入雪櫃，大約一個鐘就會變硬噶啦，咁就可以係啦。 今日我影俾大家睇喎，你整咗俾我哋喎， 系啊， 系 好正， 每人都有一粒喎。頭先食咗，你想試食咗啦？ 我食咗啦，唔好食。 我俾 你 俾咗 嘢你，頭先嗰個 俾咗只甲蟲佢， 係好 似龜嘢， 係好食。不過我唔接受， 你唔中意， 係 好識講嘢啊！真係 唔係呢個係事實， 係 我講真嘅。 咁啊係， 係唔啱我口味， 因為你中意苦，你中意甜啲。 其實我都係噶，因為我食開朱古力嘅話咧，我會中意有牛奶朱古力， 冇錯。 因為其實黑朱古力雖然我知道係對身體好，但係個問題係我覺得 糖分少啲嘅黑朱古力。咁 白朱古力葉味係來自因為佢嘅糖分少， 係咁因為佢嘅可可成分會多咯，即係可可脂啊，同埋可可粉啊，咁所以就會有呢個苦味喺入邊。 明白 啦。咁白朱古力咧，其實就係冇即係我哋講嘅可可粉嘅成分啦，即係成嚿白色，其實就提煉咗可可豆入邊個脂肪，就係得可可脂嘅啫。咁嚴格嚟講咧，由我哋唔可以叫佢做朱古力咯，因為冇可可粉嘅成分。 嗯，咁即係其實白朱古力嚟講，即基本上都唔可以叫朱古力咯喎，你就係得啲可可脂， 係咯，即係得嚿脂肪同埋啲糖。 原來係咁樣嘅意思嚟㗎， 其實就會更加好食咯，因為糖加脂肪，其實個口感係好正嘅。 嗯。明白啦，好啦，咁其實當然啦，你除咗朱古力之外嘅話咧，仲有啲花嘅。 係， 咁我哋剩翻一分鐘嘅話，你可唔可以快脆可以講一隻可以食 嘅花咧？我哋有西蘭花啦、椰菜花啦、南瓜花啦、黃菜花咧，即係金針啦。咁最高纖維頭先嗰呢幾隻咧，其實就係、是。我哋講嘅金針咧，纖維係最高嘅，每100克咧有7.7克嘅纖維嘅。咁啊，維他命 C 最高嘅咧，其實咧就係我哋講緊嘅咩花？ 維他命 C 西蘭花， 非常好，有上堂真 係，係啊，你教得好啫嘛， 我夜晚去補課啫， 係咪重温翻先？做得好好， 得啦，補課 係啊，補課就重温，真係做得好好啊嘛，家姐。 所以其實咧喺今年嘅情人節啦，即係聽日啦嚇，可以食啲朱古力啦，亦都可以食啲西蘭花。 大家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报章撰文，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以至公众咨询都不适宜在今个年度展开。目前香港要聚精会神，找机遇，谋发展。保安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都有实际需要，除了要有效应对过去和现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和威胁之外，立法建议亦都需要具有足够的前瞻性，亦都必须在执行方面切实可行，并且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并且会适时展开公众咨询。民主派初选案继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其中16人否认控罪。控方透露已经准备好最快今日可以传召首位证人。控方说在同意案情上有争议，认为应该先同辩方尽早处理，法庭暂时休庭。代表被告黄碧云和林卓廷的大律师质疑，控方的开案陈词没有具体提到哪一份证据针对特定被告。法官回应说，在串谋的罪行之下，整体所有证据都适用于所有案中被告。若果个别被告对部分证据有反对，可以在审讯的时候提出。天水围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62岁的女子伤重死亡。清晨大约6:30，一架轻型货车由天瑞村停车场驶出天瑞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个女子，伤者盘骨骨折，送到天水围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涉事的65岁轻型货车司机通过酒精测试。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在科学角度来讲，他认为全面复常之后可以观察2至3个病毒潜伏周期，如果重症或者死亡个案没有增加，相信可以考虑取消对学生每日翻学的快测要求。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冠疫情开始至今，曾经确诊的小朋友当中，部分出现长新冠症状，普遍6至9个月已经可以慢慢好翻，但是仍然有2个小朋友在第一波感染之后，至今仍然未恢复味觉嗅觉，相信仍然要时间康复。他重申疫苗接种可以预防重症和死亡，家长应该尽快带小朋友接种疫苗。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沿岸有雾，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风和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显著转凉，初时有一两阵雨。星期三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天色好转，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仍然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90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60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0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6跌过8，盈富基金21.24跌了6仙，美团148.2升1毫，阿里巴巴103.6跌5毫，新东方在线48.95跌11.9，领展房产基金54.95跌7.85，南方恒生科技4.72跌了2仙，京东集团206.2跌4.2，百度集团143.8升3.4，恒生中国企业71.9跌8仙。

奔过誓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自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已给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For you， oh yeah yeah。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誓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请颁个如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这世一的我 ，For you，For you，For you。 片段人间。天下父母心， 在香港这个人多车多的城市居住，每日上班真的好像打仗一样。尤其是我们做女仔的，穿到斯斯文文，加上一对高踭鞋，要去跟人家逼巴士逼地铁，都不要说不辛苦。唉，都不要说天气恶劣的时候还要揸住那把遮站在巴士站等车，真的有苦自己知的。我叫做阿May，以前自己租屋住的，同公司只是三几个地铁站的距离，但因为最近想储钱买楼，就搬了回去跟阿爸住了。翻工的过程就变得又漫长又辛苦。死差不多八点几了，哎呀，我不够闹钟的咩？冇响的。哎呀，唔通个闹钟坏咗，惨啦！今日又迟到，实俾老细闹啦。 阿女起身啦，攞个水便啦。我煎两只蛋，看块多士，你做早餐吓。 老豆啊，头先咧我个闹钟有冇响过啊？ 有啊，收尾你好似揿熄就再瞓翻啊嘛。 吓，咁你唔叫我起身？ 咁我见你咁好瞓，咪 你夜晚咁夜瞓，你瞓多一阵啦、啊。 瞓多一阵、啊，你知唔知我迟到噶？你知唔知我俾人闹噶、哦？你知唔知我分分钟俾人炒噶？ 唔会啩？你比平时迟半个钟啫，好少啊，赶到嘅。 你以为啦？你知唔知啊？越晏出门口就越难搭到车啊！迟半个钟头出门口啊，分分钟啊，迟成个钟先至可以翻到公司噶。 我唔知咁多嘢， 你梗系唔知啦，又唔使翻工，几多点起身都冇问题。算啦算啦，唔同你讲啦，我换衫翻工啦。 喂，食埋早餐 吓，唔食到啊？ 你系呀，空肚点得噶？ 唉，好彩啫，今日老板啊，朝头早要出去开会。所以我迟到的事件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繁忙的工作和会议很快就已经令我忘记了今早发生的事了。直到下午我开下会，突然之间有个男同事敲门进来， 麻烦我想找一找阿May啊。 喂，开紧会啊，什么事啊？ 你阿爸来找你啊。 不是啩？ 是啊，他现在出面啊。 哎呀，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出去啦。咁多位唔好意思啊，我出一出去啊，你哋傾住先啊。老豆啊，你做咩无端端走上嚟啫？ 系咪好意外呢？哎呀，呢排天气干燥啊，我煲咗雪梨无花果猪展汤，好正噶，我滗咗啲上嚟俾你。喂，仲有啊，天文台好似话今晚咧气温下降到得唔知12度，我惊你今朝唔够衫啊，我攞咗件嗱呢件成日着啊，你攞外套啊，你攞住。 老豆啊， 咩啊？ 俾你激死啊！ 点解啊？ 而家你个女翻紧工啊，唔系翻紧小学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喐啲走上嚟啊？我咁大个人啊，唔通冷同热嘅话我都分唔到咩？我本来开紧会噶，而家无端端俾你掹出嚟嘅话，人哋喺背后度讲我坏话嘅会。你唔好以为我仲系三岁细路仔啦。我求下你啦，你放过我啦，好唔好啊？ 系啦系啦系啦，下次唔嚟啦。嗱，个汤啊，外肚我摆。 唔要啊，我都话开紧会咯，边度得闲饮汤啫？ 咁 啊，个外肚俾我啦，个汤你自己攞翻去啦。 但系我煲咗好耐，你唔饮啊？ 走啦！ 啊，好啦，我走啦。哎呀，你记住着下个外肚。 在那日之后，爸爸没有再上来公司找我了。不过我开始有点后悔搬回来住咯，不是因为他啰嗦，而是因为翻工的路程真的太远了。 喂，阿女啊，做乜嘢啊？摸嚟心机咁头耷耷做乜嘢啫？ 今朝咯，迟咗10分钟先出门口啊，走个班车啊，结果迟到啊。老细磨咗成10分钟。 个个老细都系咁噶啦。不过咁，你咁样咧就唔系办法。你走一班车啊？咁又迟到啊？ 系啊。 喂，我谂咗个办法，你话好唔好啊？ 咩啊？ 我咧，你细个我成日车你翻学啊，记唔记得啊？嗱，不如咁，我又买翻架嗰啲旧车，而家啲前侧好平啊。我车你翻工。 哇！ 咁咧，你又唔使企啫。 冇，你千祈唔好。 点解啫？ 你几多年冇揸车啦？ 十年前退休之后冇揸啦。 咪系咯，你呢一啲啊叫做雪藏牌司机啊，唔好搞啦，爸。而家养车又咁贵，你退咗休啦，冇入息啦嘛，养多架车你唔好啦。 咁又系嘅，可而家好贵嗬。不如咁啦，朝头早咧我自己校闹钟。我醒咗，我叫你，咁你唔会迟到啦，好唔好啊？ 哦，咁都好，因为咧我成日咧都唔觉意会揿熄咗个闹钟噶。 揿完就瞓啦，你啊， 如果你叫我稳阵啲咯。 好啦好啦，咁我听日我叫你起身啦。 好好。 阿女啊，起身啦。起身。 几点啊？而家 睇下先啊。六点半。 唉，唔怪得知天都未光，你做咩咁早叫我啊？我话7点先叫我咯。 我谂住早少少， 你呢个要化妆又食早餐，我整早餐俾你食，你要食嘢嘛？ 谂住，你可唔可以唔好自己揸主意啊？我叫你七点就七点啦，你俾我瞓多阵，我俾你激死啦！ 咁你瞓过啦，你而家再瞓啦吓。 哎呀，都俾你嘈醒咗咯！你估我瞓就瞓得翻嘅咩？总之啊，唔该你啊，以后七点先叫我，你唔好自作聪明得唔得啊？ 好啦好啦，唔好猛。喂，我煮早餐俾你食吓，你等等。 唔使麻烦啊，我公司楼下有间快餐店，咩都有得食噶，唔使煮啊。对于阿爸嗰啲自以为是嘅行为，我从来都冇感动过，亦都冇感激过。我真系觉得真系好烦啊！我开始有啲想搬翻去住嘅冲动。有一日我开下会嘅时候，嗰、那个男同事又敲门入嚟咯。 阿 May 啊，你 佢又嚟啊？唔系啊嘛？哎呀，我咪叫咗佢唔好嚟嘅咯。喂，你同我叫佢翻去啦，我唔出去，我开紧会啊。 唔系啊，喺医院打嚟啊。你爸爸头先喺街嗰度俾车车到啊。情况不是那么乐观，所以现在叫你即刻去医院啊。 爸爸走了三个月之后，我的心情还未完全平复。今天早上站在街上面等巴士，感觉有少少冻。记起以前阿爸成日会在我出门口之前说： 阿女啊，天文台说今日冻早了，你记得换件厚的外套下。 而我通常都会答他：不用啦，我自己有分数啊。现在再不会有人提我要穿多件衫。突然之间有个老伯伯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小姐啊，不好意思，请问49X 是不是在这里等啊？ 哦，是啊是啊，不过刚才啱走了一架，你可能要等十几分钟啊。 哦，好啊，唔该晒。 面前这个伯伯身上面的衣服很单薄，在今天这样的天气，他应该比我更加难受。不过他好像一点都不介意，手上面还拿着一袋东西，站在我后面很安静地等巴士。隔了一阵终于都有车了。 爸爸啊，有车了。 唔该晒。不知是不是这架呢？ 不知是不是这架，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刚才他不是说要搭 49X 的吗？不过我已经没什么时间去想，因为车已经去到面前。我搭了上去，见到一个满面笑容的后生司机，很有礼貌地跟我讲了一声早晨。我回应了他一声之后，就准备走进去坐下。在这个时候听到后面的伯伯跟他说： 嗱，饭同汤啊，揸住，小心啲揸车啊！ 知道啦，老豆。啊，你翻去先啦 吓。好啦好啦，今晚见。 得啦，你睇车啊，知唔知啊？今晚见啦吓。 嗰、那个老伯伯落车之后，我忍唔住好奇咁样问个司机：咦，你爸爸专登攞饭俾你啊？ 系啊，我之前咧本来做写字楼嘅。咁啊，疫情咯，失业咪转过嚟揸巴士咯。嗱，今日咧受训之后第一日翻工嘅，但我老豆话，惊我食唔惯出面啲嘢，又惊我冇汤水，咪专登拎过嚟巴士站交俾我咯。 哦，佢住喺附近嘅咩？ 哦，唔系啊，佢好远搭车过嚟噶。嗱，我啊叫咗佢唔好噶啦，佢硬系唔听。你知啦，老人家系嘛，系紧张啲噶啦。啊，不过其实以前咧，我都觉得我老豆咧，哇，好烦啊，好啰嗦咁啊！但系自从我太太生咗个仔，我自己又做咗人老豆之后咧，我啊明白嗰种心情啦。嗱，B B 喊几声啫嘛，啊，唔知点解呢个心咧就抽住，啊，不停喺度谂，啊，死啦，佢系咪肚饿咧？啊，佢系咪唔舒服咧？所以我就话啦， 做人阿爸阿妈永远都系咁嘅，成日都系惊啲仔女食唔饱啊，着唔暖。其实最辛苦嗰个咧，永远都系佢哋。 佢后来讲啲乜嘢，我已经听得唔系好清楚。坐喺个位上边，我谂翻，自从妈妈走咗之后，爸爸一个人打理头家，由赚钱到做家务同埋照顾我，都系一脚踢。而我只系理所当然咁样享受家庭嘅温暖，从来冇同佢讲过一声多谢。而家就算想讲，都再冇机会啦。唔知点解，个心突然有啲酸，眼泪不自觉咁样流咗落嚟。老豆，我欠你嘅实在太多啦。 从未怕我会失礼，为我劳苦都不计，还在说我遇上天想给你的奖励。其实我那算宝贵，常有你宠先珍贵，难看今天一切统统都靠你先可发挥。就算反天风雨盖过我，攻击批判都很多，不管怎样也有你陪着我，在痛苦撑得过，未见得位位都会爱我，在这个世界伪装的很多，谁知你会讲真话帮我感激变杀我。送给你这阙歌，来让我